宣布由明日开始至4月30日为全国实施紧急状态法，呼吁民众减少外出。军方已在全国的主要路口设置检查站。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位于广西的雷雨带正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明日早上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薄雾，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晚和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27点，升863点，总成交金额1,51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81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41点，升3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0元，升14.8。阿里巴巴179.7，升5.2。建设银行6.33，升6仙。中国平安75.75，升2.25。友邦保险68.1，升4.2。美团点评90.75，升5.25。中国移动56.1，跌5毫。港交所232元，升8.2。FIE 南方恒指8.21，跌7.4。汇丰控股46.3，升1.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5，英镑9.239，瑞士法郎7.909，澳元4.702，加元5.418，新西兰元4.573，欧元8.3995，每百日元对港元6.9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68。日经平均指数报19,546点，升1,454点。港金现价报14,74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0.81美元，卖出1,610.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控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长沙环的永隆街因为爆水管去元洲村方向近住元洲街的慢线封闭。另外，青山道都是有水管爆裂，青山道和兴华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驾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36，听朝早日出的时间早上6:2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撞了一个婆婆咧，佢话佢冇口罩啊，咁佢话不听两个礼拜都冇出过街，咁我就唉，佢好似仲需要我啦，俾佢啦。 香港人有难咧， 同舟共济嗰个感觉嗬。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照照10:04，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素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素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 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事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走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風，自由風開始了。咁啊，同大家今日會繼續傾一啲咧，同呢個疫情有關嘅一啲話題嘅。咁啊，第一個鐘頭咧，想同大家傾下關於個禁酒令啊。咁呢個禁酒令咧，其實出咗之後咧，都引起咗好大嘅爭議嘅。咁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星期一咧就話咧，就酒吧顧客嘅消費行為咧，即係屬於一種高風險啦。咁啊，佢話咧就喺酒吧裏邊咧就會除口罩飲酒啊、傾偈啊咁。咁甚至飲醉咗少少咧，就會有啲更親密嘅行為啦，就令到交差感染的风险增加的。咁啊，行政长官就话咧，就政府正系喺度研究紧咧，系援引第599章《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咧，订立呢个规则咧，系禁止全港咧大约8600间咧持有酒牌嘅食肆、酒吧同会所咧，系售卖同埋供应呢个系酒类饮品嘅。咁咧，但系咧就未有实施嘅时间表啦，详细嘅情况嘅。咁嗱，呢个禁酒令一出咗之后咧，就引起好大嘅争议啦。当然最受最反对得最强烈嘅就系业界咧。因为大家知道你酒吧其实主要就是卖酒和吸引人来倾偈，你如果不让他卖酒的话，就肯定是影响到他们生意的。咁呢，據啲業界嘅講法咧，就話咧，佢認為佢哋認為咧，目前導致第二波嘅疫情爆發咧，酒精嘅飲品咧就唔係罪魁禍首啊，咁就希望咧政府能夠對症下藥咧去解決個問題嘅，咁啊以免咧殺錯良民嘅。咁亦都有啲業界嘅講法就話咧，佢哋寧願咧希望咧就係政府用一個賠償嘅方法咧，就要求佢哋全部嘅業界咧停業。咁啊，索性咧就唔做生意，咁好過咧就係話咧就你俾佢做生意，但又唔准佢賣酒啊咁樣。咁到底啲爭議咧，大家係點睇嘅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嗱，另外大家都要注意喎，呢條條例咧第599章咧，其實咧就係話咧係賦予咗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咧，就認為咧任何嘅情況屬於公共衛生緊急事態咧，就可以作為一種防止啊同埋應付咧以及舒緩咧呢種緊急狀態之下咧。为了保障这个公众健康，你可以订立一些规条的。咁就大家要留意的咩呢？就是说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咁会同行政会议制定一个法例之余呢，我哋睇到呢出咗禁酒令之后呢，就有好几位行政会议成员呢出咗嚟呢，就係、是、觉得呢个咁样淨係禁酒呢係行唔通㗎。咁呢啲成员呢包括咗汤家华啦，咁佢认为呢就係、是、用咁嘅方法呢达唔到一个防疫嘅效果嘅。咁另一位叶刘淑仪呢亦都认为呢就用呢个咁嘅方法呢，禁酒令嘅方法去减少社交接触呢并非最好的方法。那为什么会由特首自己宣布了之后呢，反而有一些行政会议成员呢是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呢？那当然在电话机旁边你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的，那你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那我们先听一节的新闻追踪，我们回来继续谈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3月25号朝早8点半，政府派出第二轮包机，集中接载滞留武汉周边3个城市的港人， 他们返港之后无需要入住检疫中心。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身处的地方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那个疫情是已经缓和低风险的地区，所以就是他那个检疫安排经过咨询卫生署和公共医疗专家的意见之后，是需要接受家居检疫14天的。 10:09，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说，多个餐饮界别的商会已经有共识，不会招待佩戴监察手带的人士，但是希望政府可以为业界提供支援。 在这个租希望他找数，我们的人工他要找数，包括他收我们的差饷，他应该不应该有个上限，既然他都不给我做生意，没理由租你要我给差饷。 11:00，立法会召开特别会议，审议涉及2158亿元的临时拨款决议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仪祥出席会议前，呼吁议员尽早通过临时拨款决议案，否则会影响4月1日之后的公共服务。 政府的啦，社福界的啦，同埋有好多个人啊，譬如我哋有啲系综援条例啊，或者系嗰啲社会保障等等咧，嗰啲喺4月即系第一个礼拜咧，都好多支付噶。差不多13-14亿的支付，咁都做唔到。 立法会晏昼以39票赞成、24票反对通过决议案。下昼4:30，本港今日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9人有外游记录。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關於政府咧，就喺星期一咧宣布咗個禁酒令咧，咁咧就禁止全港咧大概8600间持有酒牌嘅食肆、酒吧、會所咧係售賣呢個酒精類嘅飲品嘅。咁咧就呢個咁嘅影響咧，就都對個業界當然就影響好大啦。咁佢哋認為基本上咧就冇生意做嘅。咁亦都有啲行政會議亦都自己嘅成員咧出咗嚟咧，係認為呢個法例咧而家咁樣限制咧係行唔通嘅。咁啊，到底其實呢個正反意見各方面係點考慮咧？咁电话机的旁边，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参与或者想发表意见，可以打来1872311，你跟自由风倾下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就接通了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跟我们讲到底他怎么看今次的禁酒令呢。林正财你好。 Hey, 你好。 你好，是啊，我刚刚谈的就是行政长官星期一做了一个这样的宣布。出来之后其实都反响都很大，尤其是业界。业界反对，我相信就是明白的，因为直接影响到他做的生意嘛。咁你自己亦都喺行政会议里面啦。咁因为呢个法例咧，如果要做一啲即系订立啲规例嘅话咧，就行政会议咧都要会同行政长官一齐去定噶啦。咁你林正财，你喺行政会议啦，你系行政会议成员，你都听咗一啲意见啦。咁你觉得跟住落去下一步咧，应该点做咧？系继续就住个禁酒令去制定规例，有时可能要谂一啲其他方法咧？ 其实就最紧要都系要睇呢啲嘅措施，其实最终嘅目标系想做啲咩嘢。 嗯， 咁而个目标大家都系知道系为咗抗疫，同埋系特别咧系想增加呢一个社交距离，或者调翻转讲就系减少一啲唔需要嘅社交接触。因为我哋知道咧，就系而家个疫情咧就严峻咗好多啦，去到一个危急嘅情况咧。就點樣能夠靠呢一個社交距離咧，係可以就減低社區感染，同埋甚至乎係可以避免一個持續嘅社區大爆發。咁如果從呢一個目標方向嚟睇咧，其實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咧，任何嘅措施一定要符合到3個標準嘅。第一個標準夠快啊，如果你講緊一個措施啊，我2個禮拜後先可以實施嘅，咁就嘥氣啦，係咪？第二有效，因为这个病毒就不是人来的，你没得跟他谈判的，所以就一定是要有效才得。第三呢就要市民接受。为什么这个同样那么重要呢？就是因为一个这么快推行的措施呢，如果市民不接受呢，有时会适得其反的。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呢，就其实特首在星期一呢就提出这个意见出来呢，其实就是想带动一个社会的讨论，包括行会的成员都可以参与其中呢，就是讨论一下究竟 如果用禁即係呢或者簡單講一個禁酒嘅一個法案， 嗯， 係可唔可以達至呢即係符合到呢三個原則？咁， 嗯， 似乎佢係夠快嘅，因為即係點解要用酒牌就係，是，呢，這個相對容易管理啦。 嗯，因為唔需要立法，同埋唔需要經立法會噶啦嘛，係咪應該？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我哋經599係可以做得到嘅。咁啊，第市民接唔接受咧，就似乎都接受嘅，即係當然業界我哋預咗一定係會唔開心噶啦，嗯，會反對噶啦。咁啊，但係普羅大眾其實都會接受嘅。問題就調翻轉咧，市民就反而問翻個問題就係，是。以呢個夠唔夠有效力啊？係咪可以真係能夠做到一個立竿見影嘅果效？因為你唔喺即係酒吧或者食肆裏面飲酒，我一樣可以開 party 啊，我一樣可以去燒嘢食啊，我可以做好多嘢噶嘛。 有啲人甚至講到我自己帶酒去一齊， 係啦， 聚眾去飲都得 咁樣。呢個信息係重要嘅。如果我哋經過啲一兩日即係市民嘅討論。真係覺得其實顯示市民係絕對贊成嗰個目標方向係要製造嗰個社交距離出嚟， 嗯， 反而係嫌呢條例呢好有可能係唔夠力， 嗯， 產生唔到個果效出嚟呢，咁， 嗯， 就係，是，正正係一個嘅時機呢，我哋係可以考慮一啲同樣可以做到快，但係市民又接受，但係係更加有效嘅方法。咁， 嗯， 所以我觉得喺呢一个时候呢正正就係政府係要做一个积极嘅回应呢，睇下有啲乜嘢嘅方法同样可以做到呢，即係符合到呢三个原则，更加重要嘅就係真係能够快手快脚呢就做到呢一个社交距离出嚟。 嗯，咁正常啦，按照你咁讲呢，三个标准啦，够快、有效同埋市民接受。咁有效嗰方面呢，就头先你分析咗啦，即係话其实都好多人质疑，即係到底你目的係想即係减少聚众同埋互相交叉感染㗎嘛，係咪？咁你譬如话係啦，你唔飲酒，咁好多人就觉得即係你好多方法继续可以聚集嘅。嗱，按照你咁分析落去嘅话呢，其实淨係禁酒呢，起码就大家觉得初步睇呢就似乎唔係好有效㗎啦。咁係咪下一步就话要諗其他嘅方法呢？而其他方法会系啲咩方法呢？ 咁其实禁酒啊，或者是即系用交通设施啊等等好多呢啲嘅方法咧，嗯，其实都系啲所谓叫间接嘅方法， 嗯。 其实最直接嘅方法，既然我哋系想影响个行为，即系市民嘅行为咧，咁其实我哋系可以规管行为嘅。 嗯， 咁啊，举个例系聚集嘅人数啦， 嗯， 时间啦，等等咧，呢啲其实系可以谂嘅。 嗯，呢啲欧洲其实而家有啲国家已经就做紧添啦。 系啊，做紧啊，德国就去到好严厉添，即系佢基本上就唔可以多过两个人聚集。 嗯， 咁啊，英国就松少少几个人啦，咁样。 嗯， 咁所以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呢啲嘅。咁啊，甚至乎即系我都建议政府咧，其实就趁呢一个机会，既然市民都系表达到一个好清晰嘅意见，觉得。其实我哋都系以即系对抗呢一个疫情为最终嘅目标，嗯，我哋好想系能够保住我哋嘅医疗系统，唔好好似欧美国家咁样沦陷。咁， 嗯， 如果市民嘅声音系咁清晰，同埋即系我谂大家都见到好开心，就系，是，近呢几日即系纵然有啲要接受居家检疫嘅人士唔听话， 嗯， 但系市民大众都一齐。去做呢一个举报嘅工作，咁，嗯，呢个系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 嗯， 即系证明咧，就其实我哋大部分嘅市民咧，都系理性嘅，同埋都好想做好件事嘅，好，嗯，想真系唔想我哋嘅医疗系统崩溃嘅， 嗯， 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政府系应该做好一篮子嘅措施， 嗯， 即系未必话我哋而家要用晒嗰啲措施， 嗯， 但系我哋就系按住个疫情咧，就可以好快又有效咁样咧。嚟即係講得逐啲出招，咁， 嗯， 就係控制住個疫情。咁我覺得呢一點咧，反而係更加重要。 嗯，你其實頭先講到話夠快咧，因為大家都講緊咧，即係最重要係兩個禮拜啦，未來嘅兩個禮拜。咁， 嗯， 嗰兩個禮拜，依個已經係第一個禮拜啦嘛。咁今日星期三亦都已經過咗一半啦。咁，嗯，呢個措施其實就唔可以拖，或者唔應該再慢嘅啦。咁， 嗯， 嗱，咁嗰個業界裏邊咧，即係嗰啲酒吧或者嗰啲食肆嗰啲嘅講法咧，就話咧佢哋其實寧願停業嘅。你快脆脆，不如咧你就定一個賠償方案。咁你賠咗俾我，咁我寧願就休業，譬如兩個禮拜或者等等啊咁。咁呢一個其實會唔會其中一個係都可以考慮嘅？或者政府呢個會唔會其中一個備用方案？ 以為對唔住， 我呢啲我都視為係間接方法嚟嘅，即係其實我哋係控制啲場所咧。因為香港是很多不同類型的場所，以往在這兩個月裏面我們見到很多小型的社區爆發，其實都在不同的場所發生的，其實除了酒吧、食肆有、婚宴的地方有、party room 有、宗教場所有、甚至乎最近是有幾宗都發生在工作的場所、gym 啦，咁所以咧就呢啲都係相對係間接嘅方法。我覺得係我哋可以諗一啲更加直接嘅方法。外國有好多例子俾我哋嘅，除咗限制呢、這、一個聚集嘅人數啦，其實甚至乎即係好似我頭先咁講，係限制市民出行，其實都係一個方法，即係有啲媒體叫做禁足令啦，係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比較直接的方法，咁嗱，直接的方法有兩個好處嘅，一個好處咧就係、個果效係立竿見影嘅，如果市民聽話嚇，即係呢個好強調。第二咧就係、唔需要逐個行業，我哋真係要去傾，要去了解佢哋嗰個運作啊，同、埋甚至乎要商討賠償添。 咁所以嗰種係一刀切， 我覺得係比較直接一啲嘅。 系，即系你讲紧嗰种一刀切，直头就系、譬如好似澳洲而家啲咁，可能就系即系要唔准出门，甚至就系喺外边咧，就系、公共地方咧就唔能够多过两个人，类似呢种即系相当严厉嘅 呢啲， 相当严厉嘅吓， 相当严厉嘅。咁所以正正即系其实点解星期一特首出嚟咧，就系讲呢一个禁酒令，咁就希望能够引发嗰个讨论咧，就睇下究竟社会系而家个着眼点系喺边度？即系究竟而家个着眼点系我哋真系要抗疫，我哋都见到而家形势咧好危急啦。咁所以大家一齐心，即系纵然我哋可能要牺牲一啲个人嘅自由，但系其实我哋系可以接受嘅。咁、如果市民呢个声音系清晰响亮嘅话咧，咁其实政府就绝对系可以顺应民意咧，按住个民情咧就制定一系列嘅措施啦，我再强调，唔系话我哋而家即刻而家要用，但系我哋系可以真系调节噶嘛，即系举个例，即系限聚集嘅人数，其实系可以调节。我哋见到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人数，有啲系讲紧100人，有啲极端嘅，好似德国咁讲紧两个人，其实中间你可以好多调节嘅机会噶嘛，咁所以而家我哋咪按住而家嘅疫情，我哋觉得。最恰當都是某一個數字，咁到再情形勢更嚴峻一啲，我哋咪再壓縮個數字咯。又或者係出行，我哋係出行嘅時間，或者某一日星期幾個出行，我哋見到係相對高危嘅，咁我哋就可以控制咯。咁即係我舉一個好簡單的例子，大家就會明白。好似婚宴咁，其实香港市民大部分市民呢都好听话，同埋都好明白呢一个危机嘅意识，其实九成嘅婚宴已经被取消咗㗎啦，即係佢哋自己主动取消嘅。咁问题就剩返一成，咁但係我哋由即係有确诊个案到而家呢，我哋都不断咁见到喺婚宴里面呢係有呢啲交叉感染嘅情况嘅。咁所以就正正顯示咧，其實我哋係需要有啲措施咧，唔單止係要大部分人去自律遵守，而係要100% 嘅人咧係去跟從嘅。我哋而家剩翻10% 嘅婚宴啫，都引嚟咁多嘅社區感染，所以我哋就會明白咧，我哋若果要真係做任何嘅社交距離嘅措施咧，如果我哋要有效嘅話咧。我哋系要讲紧做到，即系接近100%，甚至乎100%嘅遵守。 但系呢个百分百咧，林正财，因为我哋而家其实咧喺私人部门咧，其实仍然有好多地方系要翻工啦，或者唔系完全停工噶嘛，即系我哋而家唔系封城同埋去到咁绝对噶嘛。咁但系咧有呢个咁样嘅运作嘅话咧，其实譬如话你睇下朝早啊，或者放工时间咧，聚集喺啲公共交通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同埋呢要翻工咧，咁你可能有啲人即系可能午饭咧，唔一定夜晚啊，佢都会聚集噶嘛。咁而家系咪话有条线要去到就连呢啲都要完全做到足？ 100%， 即係正如你講嘅，係都禁絕埋咧，先至可以做到真係零嘅聚集咧咁樣。咁呢個方面嘅考慮係咪可以去到咁？即係政府嘅措施係咪想係去到咁盡咧，或者有冇需要去到咁盡咧？ 所以呢個就正正我頭先講，就係真係要按照個疫情嚟去調校。咁當然開手嘅時候，我哋唔需要去到咁盡嘅，即係好似交通工具。這個你必然的啦，你一起搭巴士，那個我們就不當它一個聚集啦，即是如果我們開售的時候，可能是你甚至乎在工作環境，如果我們都相信我們的工作場所大部分呢，其實那些防感染控制措施都做得挺好的啦，所以其實以往我們一直工作場所呢冇乜爆發的， 是 到最近這一個禮拜 開始出現， 開始見到了。咁所以若果我哋起步咧，可以豁免某啲地方嘅。咁我哋就咪調校咯。即係但係我哋如果見到，咦唔係喎，個形勢係嚴峻到個地步，就係我哋做咗喺一啲公眾地方嘅聚集，但係都仲有嘅話咧。就 要 我哋咪再收緊咯。所以 好啊， 其實 咁啊，時間差唔多先啦，我哋先唔該你，我先聽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翟天毅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增至410宗，患者由11至57岁，其中19人有外游记录，主要曾经到访欧美国家，包括2个空中服务员，其中一人沒有飛行工作大約1年。再有3宗個案懷疑與蘭桂坊群組有關，包括第389宗是在蘭桂坊表演的樂隊成員，樂隊早前已有數名成員先後感染。第394宗個案是蘭桂坊一間酒吧的服務員，樂隊曾到這間酒吧表演。另外第411宗個案沒有飛行一段時間的空中服務員，患者曾到呢间酒吧，同另一间乐队曾经到访的尖沙咀酒吧。有6个患者是外国返港的留学生，其他无外游记录，部分是确诊个案的密切接触者。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桥表示，政府稍后会对欧美抵港航班的入境人士采用电子手环配对应用程式的安排。若果順利，會推行到其他航班。至於會不會將佩戴監察手帶的檢疫人士改為佩戴電子手環，林慧喬說目前已派出32000條手帶，不會為有關人士改為佩戴電子手環。他又說目前有10000多條一次過手帶和重用手帶的庫存，當局又派人回收重用的手帶。林伟桥提到，有受检疫人士反映安装应用程式出现问题，已加强人手接听热线，并新增电邮和短信方式。又话留意到有人仍未启动应用程式，已再发短信提醒，并再联络他们。若果持续未启动，会交由卫生署和警方跟进。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话，当局正规划多项措施，協助舒緩公立醫院抗疫的壓力，例如考慮在醫院以外設立分流病房，包括利用現時的檢疫中心，照顧病情輕微以及等候最後測試就可以出院的病人。他認為吸取現時亞洲博覽館的經驗，其他博覽設施亦可能可以建造類似的病房。林正財接受本台專訪時強調，政府已盡最大的努力確保醫管局運作順暢，但萬一感染人數繼續急升，醫院必須擴大容量和處理病人的能力。他又強調，政府的應對措施大都有聽取專家意見，以科學為本，包括封關的問題，防疫工作中有甩漏的地方，可能是聽取意見，以致落實建議的時間未必即時，但政府已盡量加快去做。南韓涉嫌散播性虐待影片的 N 號房事件主犯被首爾警方移交檢方審查起訴。 24岁叶钦赵树斌的主犯，在警员押解之下离开首尔警署。他对传媒表示衷心向受害人致歉，又对制止他的恶魔生活的人表示感谢，但对于是不是承认散布性虐待影片等的问题就未有回答。赵树斌涉嫌胁迫多个女子拍摄性虐待影片，并在即时通讯软体 Telegram 上面向26万个付费的会员出售影片。警方至今拘捕大约20人，涉及最少70个女受害人，年纪最小的只有11岁。超过500万人在网上请愿，要求公开涉案人士的身份。总统文在寅早前要求警方截查案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明天早上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薄雾，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晚和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咁之後再提大家啦，港鐵東鐵線嘅馬場站咧，今日都係關閉，配合翻沙田馬場嘅運作安排，列車係唔停馬場站噶。另外喺封路方面，提大家，長沙環嘅青山道因為爆水管，青山道同埋興華街交界嘅部分行車線仍然係封閉，一大車多。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東區走廊柯達大廈去柴灣、清水灣道冰屋落斜去西貢、馬鞍山繞道翠擁華庭去西貢同埋元朗公路泥圍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傾緊咧關於禁酒令啊。咁特首咧就係喺星期一咧宣布咗咧，就係啲食肆啊、酒吧等等咧就唔能夠售賣呢個供同埋供應嘅酒類飲品嘅。咁啊引起咗業界咧，同埋甚至一啲行政會議成員咧提出咗即係唔同嘅意見嘅。咁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呢個話題嘅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就有位聽眾啊，詹女士想同我哋傾下嘅。詹女士你好， 係你好啊。咁咧，我覺得咧，我就好支持阿林鄭月娥咧。就禁酒吧啦，因為佢哋攬攬石石啦，同埋佢哋都唔戴曬口罩啦。尤其是你去到尖沙咀啊，莫士佛台又好啦，去到尖沙咀嘅正所謂SOHO嗰度啦，蘭桂坊啦，你完全佢哋都唔會係戴口罩嘅。仲有一句，仲有我希望咧，政府再要禁埋嗰個燒烤場啦，同埋嗰個即係因為我出晚見到啊，上個星期我去行完山咧，我同事就帶咗我去龍鼓灘燒嘢食。我入間房咧，完全冇人戴口罩，有啲喺度打麻雀，有啲喺度燒烤。隔離房都冇人戴口罩嘅。我第一個坐的士走啦，我話我唔燒啦，我話我咁問我點解？我話因為咧，你哋個個太唔合衞生，同埋咧又唔戴口罩，同埋咧食嘅嘢方面咧，同埋啲工具出嚟，即係好似覺得好似好污糟咁咯。但我希望出政嘅政府應該要咧。 跟中埋嗰個燒烤場啊、燒烤玩嗰啲咯。 即係盡量啲人嗰個聚集嗰度。 而家好多佢哋轉咗去燒烤啊，譬如西貢啊、大美竹啊，你知唔知啊？而家係多咗佢哋呢班人。 即係盡量減少啲聚集嘅場所啦。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咯，阿張女士。好啊，唔該曬你。咁啊，詹女士就話咧，就好多燒烤場啊等等嗰啲出現咗好多人嘅聚集嘅。咁其實呢個禁酒令咧，能唔能夠即係達到呢個目標咧？咁有多人都提出一啲質疑嘅，因為最主要嘅目標嚟嘅就希望唔好咁多人聚集啦，希望個所謂社交嘅接觸咧，希望盡量減少嘛。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到呢個時間咧，就想請另外一位嘉賓咧，就係公民黨嘅立法會議員同埋大律師嘅陳淑莊咧，同我哋分析下今次咧呢個即係禁酒令出現嘅問題。陈淑庄你好， 你好，警长好， 系啊，你好啊，嗱，我睇到咧就你都有讲到关于呢件事嘅，陈淑庄，咁你就话咧就系、是、即系呢啲嘅限制咧就需要睇一个措施系咪合理啦，同埋视乎影响嘅范围啊等等啊咁，咁嗱你我谂呢两日都好多人讲咗啦，即系对呢件事嘅意见，咁你自己觉得即系下一步政府应该系点做咧？呢、這个禁酒令继续要即系制定一个规例啊，还是要其他谂一啲其他嘅方案咧？ 當然如果政府要有啲合理嘅，即係佢首先就可能係勸喻啦，咁但係我唔知道而家仲會唔會有效啦，同埋我見到今日何柏良醫生都出嚟講得都個情況幾緊急，我哋都見到係四字頭啦，即係過咗400啦嗰啲個案，咁如果我哋嗰個醫療系統真係承受唔起嘅話呢，可能就要有一啲比較叫做強烈啲嘅措施啦，咁但係而家個禁酒令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大家都提出嗰個法理理據係咪合適啦？咁當然如果係咪先要有其他嘢要試行咧，我唔知道特首諗住點，但係如果佢哋評估完，尤其是聽完專家意見，真係覺得好緊急嘅話咧，其實真係如果譬如採取一啲措施係關閉某一啲好容易有社交聚集嘅場所嘅話咧，其實我覺得政府都要考慮，咁但係當然喺考慮嘅情況之下，佢就可能係要用附屬法例嘅形式去做。而我覺得更加需要嘅就係佢係會唔會考慮係即係賠償嘅嗰方面，我覺得要一個系統。其實咧早前都已經有一批咧係因為政府關閉場地而受害嘅人士，而嗰一批咧係藝文界嘅朋友。咁佢哋本來喺呢一個 LCSD 即係康文署嘅會場嗰度咧，可能有啲表演啊等等。咁但係而家又冇啦，咁又。系啦，咁删晒啦，咁又或者可能喺学校嗰度咧，又教艺术或者教体育嘅老师呢一批人咧，亦都受到影响嘅。咁因为而家停课啦，咁但系当然呢啲系一啲政策而以下影响到佢哋嘅。咁抗疫嗰度咧就抗疫基金力都唔系能够全部照顾到。咁但系如果而家嚟到真系要禁止某一啲嘅场地嘅话，大家聚集嘅话咧，這个就直接同可能香港嘅人权法嗰度相关就有啲影響啦，咁大家就即係政府喺定立嘅時候就要做一個平衡啦。即係因為有一啲好深遠嘅一啲或者一啲存在已久嘅一啲法律嘅原則，咁我相信政府都應該明白，因為一地兩檢嘅時候，其實鄭若驊都口口聲聲都講呢樣嘢㗎啦。 你講啲法律原則係咩啊？陳淑莊 嗰個英文就叫 proportionality test 啦，咁就其實係一個相稱性嘅。咁相關嘅一啲要求咧，其實就係四個步驟啦，四部曲咁樣啦，咁首先咧就係因為佢可能會直接影響咗我哋嘅人權，因為香港我哋嗰個人權法咧有一啲部分嘅權咧係自由同埋人權咧唔係有一啲咧就係絕對嘅。但有一啲咧可以因為要保障公眾衞生嘅原因或者公眾健康嘅原因咧，係可能係受到少少限制。咁但係呢啲限制咧，第一首先咧就有一個合理嘅目的嘅，一個合法合理嘅目的嘅。咁跟住咧，而呢個合法合理嘅目的咧，又要同嗰、那個即係拎走嗰個權利咧，係有一個關聯，係一個合理嘅關聯。咁所以正如初就大家都會質疑，即係究竟你嗰個係咪一個合理嘅關聯？咁而家我哋大家都係擔心嗰個社交嘅接觸，或者近距離嘅接觸咧，就可能會導致到或者好大有啲法律嘅，應該有啲醫學基礎咧，就係導致到呢個傳染嘅。咁嗰、那個又係啦， 呢？咁但係係咪一定係咪得呢一個方法係必須先至可以達至到呢一個目的啦？咁同埋甚至 陳素莊，我一路想問一問你先啦。譬如我哋要講到一個需要合法同合理嘅目的啦。咁如果引用第599章咧，咁就話因為主要就係基於個公共衞生嘅緊急事態啦。咁嗱，按照頭先你都講啦，即係話而家有啲醫學界都講到啦，就係而家情況係真係危急嘅。咁按照依種咁樣嘅公眾利益，如果推出一啲政府話即係更加嚴厲啲嘅措施，包括咗咧就係譬如聚集嘅人數係要有限制，同埋咧就你出外即係所謂禁足令嘅意思啦嚇，即係出門亦都可能係禁止嘅。咁嗱，呢啲咧係對嗰、那個即係真係我諗一般市民嗰種普通嘅自由啦，或者即係普通即係我哋享受到平時嗰種比較自由啲嘅做法咧係有限制嘅。咁喺你個角度嚟講，係咪都可以接受咧？喺如果用依、這個真係而家講緊抗疫呢種咁緊急嘅情況之下？ 首先我唔系医生啦，我即系或者冇医学嘅背景，我唔敢完全答晒啦。咁但系另外有一样嘢我都几关注嘅，就系呢件事或者呢一个限制会系实施几耐。咁譬如话喺英国咁，亦都有个限期。而譬如话我哋睇翻根据599章订立嘅一啲附属法例咧，例如系最近嘅599E，咁即系大家要做隔离啊、检疫啊，即系包括即系除咗中国之外，所有其他地方嗰、那个。那一个呢都是有一个限期的，即是所谓的日落条款。所以呢这些凡此种种的一些对我们有限制，但是呢首先就是正如我所说可能是一个因果关系啦，跟住那个相称性，即是大家互相究竟得到 的好处保障到多少而又失去了多少，同埋究竟会失去多久等等这些范围呢，我们政府都要需要列清楚。但是现在即如果是不是合理，是不 是必须或者甚至是无他选择的呢，咁呢个我相信就要由医学嘅角度去提出啦。 但如果有呢个就落条款咧，按照你讲咧就可以接受嘅。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我不敢說，我真的要看內容，因為有些人覺得四個、兩個、三個、五個，那是不是政府也都做過其他措施呢？即是譬如叫了人出不要出去，他就話知你，我就繼續出去，跟住不聚集，我就仲要搞百幾、二百、三百人的聚會，即是不是他的勸喻也都不成功呢等等，即是這個要看回本身兩邊那個角度是怎樣。但是對我來說，當然我自己本身都盡量小心，但是有時候可能三個、五個、六個，但这个譬如限制那个聚集人数是不是都要自己要小心，或者各人有个不同的看法。我相信这个最好都是问专家了，那方面我就不是了。但是如果可以保障到香港市民的话，我相信大家都愿意做的。 陈淑贞，但是我们一路现在看就是最近的疫情是事实上回来了，而且都很危急了。大家都希望就是守住这两个礼拜先，就是顶住都要希望那个控制住个疫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个时间不多的。即係我哋冇辦法話慢慢再諗啊，再去諮詢啊，再去考慮好多嘢嘅。咁我哋而家舉個例，我哋現成啲啫。睇翻譬如歐洲有啲地方已經限制咗好多措施啦，英文叫 lockdown 咁樣嚇，一系列嘅。如果舉個例就係搬嗰度嗰啲過嚟啫，而家喺香港呢邊去用。咁你自己覺得或者你覺得泛民裏面咧，好多時從翻個人權啊，從一個咁樣嘅基本權利啲角度去考慮咧，係咪都可以接受咧？嗱，呢個接受嘅前提可能好短嘅啫，即係你政府可能話即係幾日內要做噶啦咁。咁你哋個考慮會係點樣啊？即係如果係真係將呢啲咁嘅措施搬嚟香港做， 冇錯。首先就係嗰、那個頭先我講過，我亦都唔多重複啦。即係主要係嗰個合理嘅理由咧，即係嗰個因果關係啊，持續幾耐啊。 佢就係用防疫咯，即係如果佢就用而家咁講，疫情好嚴重啦咁。 但係個疫情好嚴重，但係呢、這個即係個疫情好嚴重。今日咪即係早兩日阿林鄭都話今日禁走咯。咁你唔係一定即係政府講嘅一定係合理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另外有一樣嘢就係補償，因為譬如好似英國咁樣咧，係有幫手交租，有幫手教人，幫手保住啲職員嘅保人工嘅。咁但係而家政府咧，似乎點解揀話要禁走咧？就因為佢又唔使賠，我又冇攞你啲資產，我又冇阻你做生意，你仲可以你啲酒吧仲可以繼續賣嘢㗎。 不過就可以賣酒。 是啦，咁你即係我觉得就有啲唔係对症下药，甚至有啲夹硬嚟囉。咁但係我睇返譬如话杀鸡，大家都知啦，都係病啫，猪瘟，非洲猪瘟都係病啫。咁佢当然根据另外唔係599呢，係139啦，139章啦。咁但係譬如好似鸡嘅时候，佢係一路陪到去零售层面嘅。咁好似猪咁样，佢亦都有呢，除咗根据法例嘅赔偿之外呢，亦都有啲特惠赔偿嘅。即係呢个即係佢哋两次都係除咗法例要赔嘅，譬如30蚊一隻鸡或者300蚊一隻猪以外，佢不单止赔多个法例准许嘅，而且佢 仲賠嗰、那個層面亦都會多嘅、 嗯， 甚至有減租啊、減車位租、減鋪位租、 嗯、 都有嘅。咁呢一啲完全就林鄭提都冇提過， 嗯、 即係我覺得有當然喺599章咧，佢嗰、那個。情況有啲唔同，因為今次嗰個傳播咧係一個無形嘅嘢，因為係一個 get 即係一個聚集、 嗯嗯、 或者係一個聚會咁樣社交聚會。咁、嗯、你咁你搶咗我哋嘅，佢唔係一個實物啊嘛，咁佢好難去定一個價值俾佢。佢冇咗個就佢冇咗個生意，但係呢啲係有得計數啊嘛、 嗯。 所以但係當然啦，譬如話影響一啲可能宗教嘅聚會會唔會咧？咁但係而家我哋都知道有其他科技可以幫手。咁、 嗯、 所以我諗政府可以推出嚟嘅時候咧，唔單止係要有法律嘅基礎。有醫學基礎，亦都要明白在社會的角度，佢、嗯、要做一定的賠償咯。 即係賠償呢個都是其中一個很關鍵要考慮的， 非常關鍵、嗯，因為係過去我哋見到，如果殺雞殺都是因為病殺雞殺豬，你有賠償，點解而家你殺人哋嘅生意、嗯、你冇賠償咧？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陳淑莊啊， 唔該曬 啊，咁我傾到呢度先啦。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啦，咁佢提到咧就係賠償俾啲食肆啊或者啲酒吧咧，可能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嚟嘅。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禁酒令有意見嘅話咧，都可以打嚟參與討論嘅，咁我哋電話咧係18723111。咁大家先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再傾。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最近咧，我哋睇外國嘅新聞咧，成日都會見到即係類似一啲瘋搶嘅情況，即係去超市瘋狂咁買好多平時嘅日用所需品。咁我哋英文所講嘅瘋搶，我哋可以點講呢？最常見嘅一個 expression 呢，就係 panic buying， panic buying， P-A-N-I-C， 跟住另一個字係 buying， B-U-Y-I-N-G， 即係非常驚恐嘅情況之下所做嘅購物嘅行為，咁就係 panic buying。 另外一個相關嘅字呢，就叫 stockpiling， stockpiling， 即係呢，好似你想象下，好似將一啲物資冧高咁樣 ，stock 即係 piling up stock 咁。咁啊 ，stockpiling， stockpiling。例句 ，example sentence： While people are panic buying bog rolls and robbing alcohol， Uncle Sue has been stockpiling。他最喜意的齋燒鵝和魚肉腸。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ue OTHK 留言，也可以 DM 蕭叔叔。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我哋傾緊關於禁酒令，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我哋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俾自由風咧發表你嘅意見嘅。咁啊，電話機旁邊我哋已經有一位接通咗嘅聽眾啊，陳先生啦，陳生你好。 啊，你好，主持你好。 係啊，請講。 我覺得禁酒令其實冇乜幫助，你夜晚你就話減少佢哋聚會接觸，但係其實好老實，你夜晚真係有幾多人會去飲酒或者乜嘢啊？你對比翻晏晝而家啲連鎖快餐店。啊！一到下午茶時間，個個啲人入曬去食完嘢，個個又唔戴口罩，焗曬喺嗰間連鎖快餐店入邊睇手機、睇報紙，嗰啲咪仲高危？ 嗯，咁你覺得係咪要禁埋嗰啲咧？即係譬如真係要好似呢、這個， 我其實 限制人群聚集嘅人數啊咁。 其實而家近呢兩個禮拜都係外來輸入嘅多噶。 嗯。 啊，唔係本地嘅，其實相對係少。就算你話本地嘅，其實都係好多去完旅行翻嚟之後，跟住再去gathering 啊，咁樣先至會有感染，先至會爆發出嚟啊嘛。 嗯、 其實係咪應該喺之前話留學生翻嚟嗰陣時，或者外地去完旅行翻嚟嗰陣時，其實應該係租啲酒店，譬如喺大嶼山嗰啲租啲酒店啊、 嗯， 政府租啲酒店 係、 啊、要等佢哋喺入邊隔離咧。 嗯 系喺个源头嗰度隔离，但问题嚟讲，你而家叫佢哋家居隔离，你家居隔离，你好老实，你靠嗰条手带，你捉得几多个咧？你靠举报得几多个咧？我觉得政府其实谂嘢嗰方面，其实系应该一早喺源头嗰度就 我地留我身翻 头嗰度做功夫， 应该就喺大屿山嗰度揾笪地方隔离咗先。 唔该晒，好啊。咁啊，听众陈先生咧就话咧就有呢个源头里边嘅隔离啊。咁啊，其实而家都政府都做紧噶，不过就戴手镯嗰样嘢咧，就最近都出现咗好多问题啦。咁好多人发现到戴手带咧，就继续四围去食肆咁样。咁呢个咧，即系我谂都系要讲紧自己嘅公民责任嘅。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参与讨论呢个关于禁酒令嘅问题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俾自由风咧发表你嘅意见嘅。咁而家个另一位听众徐女士咧打通咗我哋电话嘅，徐女士你好， 系主持诶，有两点系禁酒令嗰度咧，系偏离咗个主旨，系减低人流啦。咁、我都赞成头先一位议员陈淑庄讲咧，就话首先要考虑系要赔偿嘅，如果你有全面系某啲适当时间咁，其实要有赔偿啦。咁另外咧就要针对性一啲人群，咁喺酒吧区附近住宅区咧，就有啲外籍人士咧，佢通常都系唔戴口罩啦，同埋倾向饮酒。所以或者如果佢唔尊重香港政府嘅呼吁，或者可唔可以呼佢哋嘅啲领事啊，各个领事系发啲通告啊，或者系得闲系知会下佢哋，咁会或者比较佢哋会尊重我哋嘅法例多啲啦。 系 好，唔该晒。 好啊，唔该晒你啊。咁徐女士就話咧，就係呢啲外籍人士咧，就但係呢啲外籍人士所屬嘅國家啦，我相信而家有啲可能自己都水深火熱㗎。大家知道咧，而家歐洲咧好多國家而家都實能咁比香港更加嚴格嘅限制啊，包括咗咧就公共場所聚集咧，有啲咧就唔準多過兩個人啦。咁甚至咧就係英國咧就要求啲人咧就最好就匿喺屋企裏邊咧就唔好出嚟啦。咁到底呢啲咁嘅措施咧好嚴厲嘅，喺香港係咪行得通嘅咧？或者到底行嘅時候咧，市民係咪真係接受咧？又咁大家可以咧就有興趣咯，可以打嚟1872311，你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再有另一位听众许女士咧，同我哋接通咗嘅。许女士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啊。咁咧，我就想讲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我经常喺街上面啦，咁咧就见到啲人咧又唔戴口罩，咁已经系唔啱啦。咁仲要一路行一路食烟。 咁 我觉得都好有问题。系啊，咁有時喺街唔係話有地方可以避佢哋噶嘛，咁係逼住要喺街上面咁食佢啲二手煙咯。 係，咁其實街上平時就算唔係有疫情，你二手煙都難頂噶，已經就嚇。 係啊，尤其是呢啲時候，咁我覺得應該大家唔好咁自私咯，要即係要避免話喺街食煙啊，因為嗰啲煙咧都喺啲呼吸噴出嚟噶嘛？ 咁但系个禁酒令，你本身你觉得赞唔赞成啊？或者你觉得有冇用啊？ 咁我觉得都有用。 系好。 系啊，咁我觉得大家可以忍耐一下，咁个疫情快啲过去，咁我反而觉得唔使话大家喺度拖咁耐，人唔知道拖几多个月咁样咯。 系好啊，唔该晒你先啊，许女士吓。咁许女士咧就话咧就唔好继续拖啦。咁大家到底而家政府公布咗用禁酒令嘅方法咧，到底系咪有效嘅咧？咁欢迎你打嚟1872311，你同自由风你可以发表你嘅意见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咧继续有听众咧就梁先生都打通咗嘅。梁先生你好， 系你好， 系啊，你好，请讲。 我觉得嗰个禁酒令咧就冇用嘅， 系点解咧？ 你禁得呢样嘢，佢如果佢嗰啲即系嗰啲人嘅去第二度消费，咁又禁其他嘢咯，咁唔可能行行都去禁咯， 系咁有咩方法啦？咁你觉得如果禁酒令唔得嘅话，如果限制得更加严啲啦，好似其他外国咁，而家已经系限制到唔准出街噶啦，真系差唔多，甚至出外聚集唔可以多人噶啦。你如果咁嘅，你接唔接受咧？ 其实如果你个政府一路都搞唔掂，不如直头宵禁啦，系、嘛？咁直头宵禁14日，咁不如好过啦。你样样都话唔得，咁啲人搭巴士，如果亦喺个巴士度有传播咗，咁唔通将个巴士 cut 咗佢咩？唔俾人搭巴士咯。咁冇可能，你话有个人喺度饮酒就话唔俾人哋去酒吧消费。 即是说你梁先生，即是你觉得是如果严格啲嘅措施你都觉得可以接受嘅，喺而家咁嘅情况之下。 你好过而家一撅撅囉，你发现酒吧有事就 cut 酒吧，发现呢度有事 cut 呢度，咁你不如直头全部宵禁啦。同埋你个赔偿嗰度，头先陈淑庄讲，你赔得俾食肆， 咁點解你唔賠俾酒吧啫？咁仲有其他行業噶，咁你運輸咧，咁人哋做唔到嗰啲，你又唔賠俾人？ 嗯， 係嘛？你政府你一開始點解要賠俾食肆咧？ 嗯， 啊，咁你賠完俾食肆，其他嗰啲嘢你又唔賠喎？ 嗯。 唔系净系影响佢一个食肆噶，系、 嗯、 嘛？其他各行各业零售， 嗯， 而家零售都有得赔啦。咁啊，我哋运输业有冇得赔？ 嗯， 一毫子都冇，冇提过添，佢直头。 嗯，好啊，咁啊， 系嘛？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先。 好嘅， 好唔该晒你先，梁生啊，梁生系运输业，咁运输业咧，其实今次里边咧都受到几大嘅打击噶，因为好多生意咧，而家真系都冇得做噶啦。咁今次政府禁酒令出咗之后咧，就酒吧咧就即系食肆地，当然就反对得好紧要啦。咁佢哋认为咧，就有起码九成嘅酒吧可能会结业噶。咁亦都有啲嘅讲法就话咧，就如果你食肆就禁止卖酒咧，顾客仍然可以带酒入嚟噶。咁其实你禁咗嘅话咧，都未必有用嘅。咁啊，到底呢个方案可以点样行咧？咁其实都好大嘅唔同嘅意见嘅，咁我哋稍后咧就会倾一啲其他嘅话题。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自由风嘅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我而家先听一节嘅交通同新闻，翻嚟再倾。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加隆村中快线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就封闭咗噶，龙尾啦已经排到去丁九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加隆村有交通意外，中快线封闭，龙尾去到丁九。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多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就排到去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好，币一卖价，港元7.754，日元111.34，瑞士法郎0.98，澳元0.604，加元1.437，新西兰元0.587，人民币7.097，英镑兑美元1.195，欧元兑美元1.083。港金报14,740元，比上日收市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7.32美元，卖出1,632.73美元。港汇指数109.2，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住加隆村中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噶，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丁九，同埋长青公路近金竹角。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加隆村嘅中快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丁九同埋长青公路近金竹角。至于较早前咧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第四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啊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近天马苑，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繁忙，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而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丽景。提提大家啦，港铁嘅东铁线咧马场站今日都系关闭，配合翻沙田马场嘅运作安排，列车系唔停马场站。而喺封路方面咧，长沙环嘅青山道因为爆水管，青山道同埋兴华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那就买得安心啦。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法医研究所，没有真实只有现实的年代，会不会随着时间有所改变呢？如果有改变，这个年代会变得越来越真实，还是变得越来越现实呢？李显善、梁荣忠，法医研究所第二季，4月4号开始，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扑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呢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了，自己做自己了，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要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會同大家傾一個新嘅話題咧，就係關於東京奧運嘅。咁今日有我哋嘅評論員袁黎昌先，同袁黎昌打個招呼先。袁黎昌，你好啊！ 大家好。 係啊，啱我哋講咧，嗱，我哋依個時間翻翻嚟咧，就會傾下一個新嘅話題咧，就講關於東京奧運啦嚇。咁呢個話題咧，就其實都係同而家嘅疫情有關係嘅。咁因為東京奧運咧，原定就係7月24日咧就係開幕啦。咁啊，係喺日本度舉行。咁日本咧，其實一直都好似感覺上覺得佢都係拖下拖下咧，就唔係好想即係宣布係咪要延期或者做一啲咩改動咁樣嘅。咁但係終於件事拖下拖都冇得拖啦嚇。咁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咧，同埋國際奧委會主席呢個巴克咧，星期二晚咧就開咗會之後咧，終於有個決定啦。咁一致同意咧，就將呢個東京奧運會咧就延至到2021年嘅夏天前舉行，咁但係具體日期都未定嘅嚇。咁啊，嗰個東京2020奧運嘅名亦都唔會變嘅嚇。咁啊，呢次改動咧就可以話都係124年歷史上咧，奧運歷史上面首次延期嘅奧運會話。咁歷史上以前有試過取消都有，但係咧就真係延期咧就冇嘅。咁好啦，咁啊今日啊袁黎昌我哋傾下呢個話題嘅時候咧，就不如咁啦，我哋先傾下即係關於到底呢、這個即係延期啊對個經濟嘅影響咧，到底有幾多嘅咧咁。咁你好似都帮我做啲功夫系嘛？不如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呢个经济损失方面会有啲咩嘅现象出现咧？ 好，唔好咁讲。咁首先其实你见日方都对呢个奥运究竟，首先我谂佢最紧要系要确保佢唔可以血本无归。所以其实佢当初都会谂点样可以至少喺七月可以顺利举行。咁呢个当然佢个损失 初步佢諗係覺得最少嘅。咁、 嗯、 我哋其實上個星期我哋都講過啦。咁日本安倍晋三總理突然之間就捐咗1.5亿美元俾呢個世衛，咁、 嗯、 連呢個世衛總幹事啊譚德塞，除咗平時讚開中國之外，而家讚埋日本，話佢啲調度好好啊，即係做得唔錯。咁我哋都明白，其實呢個同奧運會個關係係個可能性係好大嘅，因為如果你平時你將呢個數字可能派俾你啲國民啊，咁樣其實可能更好啦。但係點解要咁急做呢個決定？我諗其實安倍個盤算都係想可以如期舉行，但係後來發現當然有啲唔係好對路啦。咁好多國家，譬如英國啊、加拿大啊、澳洲啊，淨係話唔會派運動員嚟嘅，同埋而家疫情之下，可能根本就係連啲觀眾都唔可以入場。咁就算如果你冇咗嗰啲門票收入啊各方面嘅，咁一來就會蝕錢，二來都會好難睇。所以去到後面，其實佢都發覺佢要主動向奧委會嗰度建議係將呢個冬奧去延期先得。咁外界有好多分析啦。咁首先佢就話至少而家推遲舉行呢個直接經濟損失大概是60亿美元，即是460几亿港銀咁樣啦。咁但係如果頭先話嗰個血本無歸嘅情況，即係成個取消咗嘅話啦，咁、那個損失就會去到410亿美元，即係大概3200亿港元。咁所以佢計計下數都發覺，如果褪遲一年咧，其實都至少唔會乜都冇曬，係啦。咁雖然都有人即係日本經濟專家都會估計就話，其實佢延期咧，我頭先話我直接損失大概60亿美元啦。咁、嗯、但係如果就延期嗰個國內經濟損失，可能係會去到6000亿至7000亿日元，即係大概400几亿港銀。但我相信呢啲，如果你可以延期舉行嘅，其實好多都會，即係啲人都會嚟睇，都會去消費。其實我相信實質上個數字應該係唔係咁大嘅。咁亦都好多人都會都會諗，其實講真，你而家喺呢個疫情之下，本身你個日本個旅遊業啊各方面，其實已經有好大嘅影響㗎啦。咁而家其實延期係咪真係影響咁大呢？即係你譬如贊助商，其實佢哋都我哋都了解到，譬如有啲贊助商唔通話而家先突然之間 cut 咗你啲贊助，咁呢個其實我諗喺對於佢哋個企業形象啊各方面啊，其實都係會好大嘅打擊嚟嘅。咁而家反為佢可以將佢個贊助商嘅身份可以推遲多一年，其實某程度係隨笨有精嘅。咁亦都好多人就話，譬如咯，啲問題可能喺啲門票點樣去取消啊、改啊，或者有啲場地本來你book 咗啲地方，而家又明年又唔知點啊，或者啲地方係啲宿舍咁樣，佢第時可能會改裝做啲豪宅啊，可以租出去啊，賣出去。我相信呢啲所有其實都可以褪嘅啫，因為我諗大家都唔係唔知而家發生咩事。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其實真正嘅影響，即固然係會造成一啲經濟上嘅損失，呢個係無可避免嘅。但係你話暫時提出嚟，譬如係咯，關於呢啲場地啊，就算係工作人員啊、酒店啊咩，我覺得全部都係大部分都係可以再安排嘅、情況唔係咁令人擔憂 嘅。嗯，係啊，咁我哋自由風而家傾緊就係關於個東京奧運咧延至到係明年嘅夏天啊。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俾自由風咧就發表你意見嘅。咁今日咧就係有評論員啊袁離昌啦。咁袁離昌頭先啱就用我哋分析咗咧，就係到底個經濟嘅損失啊咁樣啊。咁但係其實咧亦都有一啲嘅學者啊，或者係即係研究人員咧，就亦都話咧，就其實嗰個推遲咗就唔係真係即係影響咁大嘅。咁媒體有啲咧就引述係呢個牛津經濟研究院嘅一位研究人員話咧，佢咧就奧運咧嘅相關基建啊，促進旅遊啊、消費等等咧，提高個經濟活動嘅能量咧。咁喺奧運開幕前咧就已經開始都出現咗噶啦，已經嚇。咁所以咧話佢話即係如果當個施工完成咗之後咧，咁嘅影響咧就其實已經反映咗喺呢個即係國內嘅生產總值裏邊咁樣。咁就唔會改變嘅。咁另一位亦都有啲講咧，即係關於贊助商裏邊啦。咁啊，同阿袁離昌嚟緊講嘅講法咧，亦都係可以即係呼應嘅。佢哋就話咧，好多啲贊助商咧，其實已經俾咗錢噶啦。咁佢都希望喺成個過程裏邊咧，不斷有佢自己嘅曝光啊嘛。譬如你啲運動衫啊等等嗰啲。咁我哋延續咗一年嘅話，咁其實你個贊助咪繼續喺度，即係有曝光嘅機會啦嚇。咁可能多咗一年添啊。咁啊，所以咧，其實就計翻落咧，就唔係話真係損失咁慘重。咁不過，但係我哋睇翻奧運 呢啲咧，其實任何國家咧，即係其實睇翻個歷史咧，其實都係超支嘅，同埋即係好多都係即係。血本無歸多過話你辦咗場奧運之後咧有錢賺 嘅，都有啲翻翻嚟嘅，啲錢翻嚟嘅，我相信。 但係阿袁麗昌，你記唔記得我？即係我而家手頭嘅資料未有啊，但係當年好似係喺呢個加拿大辦嘅一次嗰年嘅奧運咧，就直頭係令到個好似一個地方政府差唔多破產咁上下都有嘅。即係話你根本嗰個開支係失控啦，第一你基建嗰度，咁另外第二咧好多時你話你雖然有旅客啫，但其實你都未必可以填得到噶嘛。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今次而家我哋講緊話，然後就係會令到日本有經濟損失啦。咁但係咧其實真係損失有幾多咧，雖然都仲要計嘅。咁但係另一個話題亦都係即係聯繫到今次延期嘅啦。咁就袁麗昌都想同你傾下嘅。咁咧就係頭先你都講啦，因為觸發點咧其實真係英國、加拿大、澳洲嗰啲就表明咧，你今年做咧就佢哋就唔會派員去參加。咁到底咧，譬如话跟住再延期嘅话咧，其实喺个疫情嗰度完咗之后咧，系举行一个咁嘅盛事，可能对成个气氛啊，对日本嘅形象反而相当好嘅，系咪咧？ 讲真系咯，如果你话唔好话运动员啦，咁你话可能啲有啲人担心啲义工啊、工作人员啊点样？咁其实当初日本新办呢个奥运，其实都系嗰阵时3.11海啸之后，其实都用嚟重振。一個士氣啦，國民嘅士氣。咁今次其實都係喺疫情之後，我相信好多人都反而會想出嚟去真係幫翻呢個奧運。可能其實個整體形象同埋個士氣都會因此而大增都未定。 係啊，咁會唔會真係即係可能係採用失馬咧咁？咁嗱，我哋傾咧就係自由風而家傾緊嘅就關於東京奧運係延期嘅問題啊。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打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嗱，今次奧運延期咧，其實對另一啲人影響最大嘅，其實係相信啲運動員啊。咁啲運動員裏邊咧，到底佢哋自己即係真係影響有幾大咧？咁我哋咧就電話機旁邊就接通咗咧，就是、香港嘅羽毛球運動員吴家朗嘅同我哋倾下嘅，吴家朗你好 ，Hello 大家 好，你好， 系啊，吴家朗你咧就系羽毛球运动员啦吓，咁啊即系赢嘅锦标都相当多噶啦，咁啊嗱今次里边咧就而家嘅东京奥运嗰啲就已经决定咗啦，即系话嗰个要改期去到明年啦，咁啊对你自己嚟讲个准备啊或者系各样嘢方面咧，包括咗参加呢个赛事方面咧，其实有咩影响咧？ 我谂最大嘅影响就系。因为我哋其实2019年开始就全部嘅羽毛球运动员都争紧个奥运资格啦。咁其实个奥运资格个截止嘅日期咧就系、是、去到今年嘅5月嘅原本。咁但系而家奥运又延期啦，跟住我哋其实5月之前嘅所有嘅国际赛都已经取消晒。咁所以就变咗个奥运资格暂时都仲未有一个官方嘅宣布系话会点样去做咧。 嗯，咁加朗啊，但系我哋睇翻嗰个即系攞入场券啊，即系我哋叫参加资格嗰样嘢咧，就系、是、喺过去嗰年几嘅比赛嘅积分咁样计噶嘛。咁嗱，我哋睇到有啲报道讲咧，其实你个计分咧都应该攞到入场券噶咯，即系可以参加噶咯，系咪咧？ 其实就都算系几稳阵嘅，不过因为始终。未到五月咧，就都未係正式個官方嘅宣布，係話已經攞到個入場券啊嘛。咁同埋再而家奧運延期啦，咁就更加唔知道佢個計分方式係點，究竟會將之前嗰啲計分方嗰啲積分全部作廢再嚟過啊，抑或係之後補翻剩低嗰兩個月嘅積分？呢啲都係全部都係未知數咯。 你而家都未收到通知，即係話到底點計嘅啲分？ 係啊，暫時都仲未。 咁你话到五月咧，即系话换言之，即系话如果你系正常啊，冇呢个疫情咧，就仲有啲赛事要打嘅，系咪咁讲啊？即系去到五月先至最后定局，就等大会正式宣布系咁嘅。 系啊系，原本就今个礼拜日都要出发去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比赛，不过连续有2-3个比赛都取消咗啦，所以而家就好得闲。 好得闲，咁好得闲，咁你哋练习啲运动员嚟讲，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咧？咪继续练习啊，或者争取继续希望能够打住即系比赛，自己起码热住身先咧，咁样即系嗰个运动员而家个状态或者个处境系点样嘅？其实 咁当然一定会 keep 住训练啦。不过我哋啱啱喺欧洲嗰边翻嚟咧，就都需要家居隔离14日嘅。咁而家嗰14日都仲未过，其实所以而家都仲系喺屋企啦。咁过咗呢14日之后就会都係睇运动员自己嘅意愿啦，咁就如果想嘅话都可以返入去体院嗰度，都係隔离嘅，不过就隔离之余就可以接住训练囉。 咁伍家朗，我睇到你个访问啦，即系你就话奥运比赛种子排名系计赛前约一个月嘅世界排名嘅。咁你觉得如果真系延期到下年夏天，咁你觉得应该譬如将今年譬如你话五月之前嘅，跟住就锁定咗，咁样公平啲啊？定系都如果下年真系个疫情系稳定落嚟嘅，可以比赛翻嘅，定系应该计下年嗰、那个？即系我相信你已经攞到个资格啦，咁固然可能你会可能会有啲自己嘅睇法，但系你觉得其实边种先系恰当啲或者公平啲咧？ 我觉得如果用个要计种子排名咧，就用翻真系到奥运实际嘅日期之前嗰一个排名会公平啲咯。但系如果讲奥运资格嘅话，咁因为啱啱呢一年其实全部球员都打生打死为咗奥运资格啦，咁如果有啲真係今年搏得好盡，可以原本係可以入到奧運嘅，但係突然間作廢咗，到下年可能佢有啲唔好彩，突然間受傷或者發揮得唔好，而變咗下年佢攞唔到奧運資格嘅話，咁就會對佢哋好唔公平咯。所以我覺得最好嘅做法就係都 keep 住原本已經打咗嘅奧運資格賽，跟住由三月到五月取消咗嗰啲比賽咧，就之後再補翻。 補翻受影響嘅比賽， 其實咁都公平嘅嚇，即係等於將啲積分即係儲翻住佢先，係嘛？ 係啊， 即係譬如你而家舉個例，你譬如由三月到五月仲有譬如四場比賽，咁到時候就係進行嗰啲剩低嘅，或者原來應該打又未打嘅，就打埋佢先，係嘛？即係你哋希望嘅要求就咁樣。 係啊。 咁你哋其實喺訓練啊、備戰啊、即係培訓咁方面咧，其實而家咁嘅疫情之下有咩影響啊？對你哋？ 因為我哋首先第一个就係因为要接受隔离啦，咁就变咗都停咗两个礼拜冇练波，咁亦都係我哋做运动员咁耐以嚟都未试过停咁耐啦。加上就算真係练返，可能都未必係可以成个队一齐好集中咁喺体院训练，因为始终都係睇返我哋自己嘅意愿啦。有啲人或者可能觉得喺屋企隔离会更加安全啲，咁就未必可以集齐成个队一齐去训练咁样咯。 但如果唔比赛嘅，咁譬如做啲体能啊或者其他嗰啲训练，系咪都可以继续噶？或者有冇继续到啊？而家 如果净系 keep 住体能嘅话，都可以令到自己个身体状况冇 drop 得咁快啦，可能都可以维持到。但系始终因为喺屋企打唔到波嘛，所以就点都一定冇平时咁系统咯。 咁其实打唔到波咧，我就即系你系羽毛球员啦，系嘛，即系羽毛球啦。咁其实羽毛球都一对一嘅啫，其实即系都唔打得噶，即系都惊有影响啊。即系呢个系体院方面嘅规定，有阵时系政府叫你哋唔好练习住啦。咁个原因 因为之前我谂大家睇新闻都知道，体院都有运动员受到感染啦，确诊咗，咁所以体院都可能会以一个大家健康理由就希望。盡量不要太多運動員留在體院入面，而且他都剛剛今天開始就會封館兩個星期、 哦、體院整個體院封館 是 啊, 是啊、 哦、 那如果作為、哦、sorry 你問吧、 啊、如果作為一個運動員，如果是通常個訓練是要停了多久，是會令到你之前很 多體能啊各方面都會前功盡廢，有沒有要如果真的多久沒有練過就要真的重新 再開始過？ 體能嚟講嘅話，其實如果你係一兩個禮拜完全冇喐或者喐得好少嘅話咧，基本上都已經係有下降啦。同埋之前有啲體能教練啊、物理治療師佢哋都有講過話，如果你三個星期冇做啲好大運動量嘅體能練習啊，咁樣可能啲肌肉就會開始就會收縮啊，咁就可能都要啲時間先可以練得翻嚟啦。 咁你頭先講啦，伍家朗，你頭先講到嗰、那個體院都會停大概兩個禮拜啦，係咪？咁譬如話，但係呢段期間，如果咁講咧，體院喺呢個疫情期間，咁仲可以點樣支援到你哋咧？或者覺得如果閂咗門添，咁會唔會即係真係連嗰個支援嗰個地方個平台都冇埋咧？ 佢哋嘅個政策就係喺封館之前咧，如果你打算留喺體院嘅咧，你就可以繼續用體院嘅資源嚟訓練啦。咁宿舍包括宿舍餐廳啊嗰啲都可以照用到嘅、 哦。即係你想留低都得嘅，都 係可以留低，但係就唔可以出去咯。而你出咗去咧，就呢段時間又入翻嚟咯，即係等於與世隔絕咁咯。 咁你嘅选择会点啊？到时候你会翻翻体院，有阵时系个安排 我就会翻翻体院啦，因为我已经喺屋企隔离14日都冇打过波啦，咁就如果继续嚟屋企就继续冇得打波啊嘛。咁翻到体院虽然都系隔离都安全，不过起码可以做到个球场上面嘅训练啦。 咁伍家朗，我哋知道你一年之后其实你都系27岁嘅，仲系一个好黄金、好巅峰嘅阶段嚟嘅。咁当然你可能会对成件事睇落去可能会乐观啲啦。但系如果你相对你自己同埋一啲可能已经系年纪大啲嘅运动员，其实你哋主要个心态上而家系佢哋又会点样面对？你觉得你哋分别喺边度咧？ 我谂如果比我更加年长嘅运动员，可能佢哋就会心急啲啦，因为始终运动员嚟讲，一年时间就系一年噶啦。咁同埋到年纪越大嘅话，可能都未必咁容易可以 keep 到自己喺最佳嘅状态。所以我觉得延期一定系有人开心，有人唔开心噶啦。所以都冇计，呢个就系运动员本身要面对嘅一个唔稳定嘅因素咯。 咁对你自己嚟讲，你又觉得今次即係终于拖下呢，咁日本嗰方面都要延期啦，咁你自己对呢个决定又有啲咩感受呢？ 我就会觉得延期都係好事嚟嘅，因为始终因为之前都听过话有啲国家其实都已经讲明咗话，如果延期举行嘅话就会直接退出㗎嘛。咁就算繼續參加的運動員可能都一路要擔驚受怕，可能都一路怕住自己受感染就集中不到比賽，甚至觀眾啊、工作人員他們就算入場都未必可以很盡興地去看比賽，或者去現場幫手，就變成好像搞這個大型運動會的氣氛都差很遠，就沒有了意義在這裡。 即你都覺得延期都是合理的，即這個決定做出來的。 是啊是啊。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伍家朗， 多谢你， 唔该晒。 系啦，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香港羽毛球运动员啦，伍家朗啦。咁啊，袁丽昌，你都应该睇下运动啦。伍家朗即系嚟香港，即系都好犀利啊，即系打羽毛球，即系都赢咗好多锦标赛啦。咁啊，我哋希望佢即系唔好灰心啦，或者香港运动员，我谂香港人都实支持佢哋噶。咁虽然延迟一年啫，咁但系我相信咧，就继续训练咧，同埋即系继续练习咧，相信我谂即系取得入场券咧， 都有佢嘅好处喺度嘅，应该系嘛，特别年纪大啲。可能练一年多，可能有佢嘅好处。 系咁，同埋计分，我觉得即系比较简单啲咯。你咪将啲分即系顺延落去咯吓，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合理噶。咁啊，希望即系今次嘅改期唔会影响到啲运动员啦。咁香港人系肯定会支持香港队嘅。咁我哋先听嘅新闻咧，翻嚟再倾。 政府开支，民主派议员话市民不满警暴问题，批评当局将拨款捆绑埋一齐。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仪祥话，民主派全面反对拨款是不负责任，强调安排同以往一致，绝不存在捆绑意图。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位于广西嘅雷雨带正系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薄雾，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晚同埋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加龙村中快线嘅交通意外啦，就清理咗啦，行车线已经解封，不过咧仲比之前更加塞车咗噶，龙尾就分别去到屯门公路近油金头，以及青葵公路近住货柜码头。由于车多的缘故，长青隧道和南湾隧道去屯门方向都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 展，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涌道回旋处车多，龙尾丽景。而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都是挤塞的，龙尾都是排回到去丽景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马鞍山绕道徐勇华庭方向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逆境是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亦可能只是一些不顺畅的处境。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正面的心态是很重要的，甚至可以扭转形势，化危为机。 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逆境带来的挑战？逢星期一，开心日报有新环节 逆境心理学，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 政府推出麻疹疫苗保种计划，为1967至2002年出生对麻疹无免疫力的成人免费接种疫苗。对麻疹无免疫力，即是无化验证明曾感染麻疹，以及在出世满12个月或以后没有接种两剂疫苗。持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疫苗。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倾紧咧关于东京奥运咧系会延期嘅，咁延期咧就未有具体日期嘅，咁但系个原则咧就系不迟于明年嘅夏天嘅。咁到底呢个延期咧就有啲咩影响？咁头先你新闻之前咧就同香港羽毛球运动员伍家朗倾过啦。咁运动员都系今次里边咧受影响最直接噶啦。咁啊，据伍家朗讲咧，佢话佢而家咧佢自己都隔离紧啊。咁佢咧就如果佢隔离完之后咧，就可能都系翻去体院啦。咁希望能够继续即系 keep 住自己嘅训练啊，同埋希望继续即系。当那个事情回到正常之后，能够继续参赛，争取这个奥运入场的资格的。今天自由风我们的评论员就是袁黎昌，袁黎昌你在这里。是。就我们刚刚谈论的就是关于个延期的时候对运动员的影响。其实开始的时候我谈的话题，你跟我们分析过这个经济方面的影响。其实奥运我觉得是对很多国家来讲都是一种叫做民族荣誉感。 是。 而且那种我想其实甚至可以讲就是有些自我膨胀或者自我肯定。即大家记得即其实纳粹呢即真的是发动战争之前呢都是德国做了。 是1936年应该。 1936就是柏林奥运嘛，那次就是差不多展示这个纳粹当年的实力。当然这个就比较负面一点，但我们讲战后呢其实日本自己都是1964年那个东京都是举办那次奥运，就是希望在战后呢日本也都希望能够显示呢他们已经重回正轨，重投这个国际社会，同佢啲顯示咧，日本已經開始慢慢恢復翻佢嘅實力或者嘅活力啦。咁所以今次裏邊咧，袁黎昌嗱，你國際問題又分析一下啦，即係今次東京奧運嘅延期咧，其實對依即係民族榮譽感啦，或者日本追求嘅，即係當時咧，你頭都提咗背景啦，係因為3.11個大地震之後，即係日本想積極爭取啦，係咪？係咁啊，爭取到啦。咁延期咗，其實對呢種咁樣嘅民族榮譽感嘅追求，其實影響大唔大咧？或者真係實際上有冇影響咧？ 咁一定有嘅。咁首先好多人而家日本人都 啱啱我哋之前幾日就話佢哋個聖火俾啲風吹熄咗，又話係不祥之兆咁啦。所以大家都覺得好似奧運點解次次喺日本舉行都好似咁多災多難？咁其實係曾經日本係可以喺1940年去舉辦奧運會嘅，但係嗰陣時打緊二次大戰啦。咁雖然嗰陣時其實都未偷襲珍珠港嘅，但係都已經取消咗呢個奧運會啦。咁所以又搞唔掂。咁1964年結果上而言係成功嘅，即係睇到其實。日本是真的復興啊，那個實力恢復翻，但其實當時亦都係日本係嗰啲多啲火紅嘅時代咧，成日有啲示威啊，好多嗰啲好多呢啲政治嘅事件，令到其實佢都有啲陰影喺後面。咁我諗今次其實日本人個心態係好複雜嘅，我諗當佢當初申辦都見到，其實2011年開始諗申辦呢樣嘢嘅，咁佢會睇到2008年北京奧運舉辦得咁成功， 成功啊， 當然。國家大灑金錢這個就第二件事啦，咁大家都明白。咁所以佢喺2011年嘅3.1咁發生咗個地震，咁其實都想團結翻成個國家。但係到真係攞到呢、這個奧運嘅舉辦權，已經去到係2013年啦。咁而亦都好日本嘅國民其實都好收貨啦，好支持啦。佢其實當時曾經個民眾嘅支持率係去到83% 嘅。咁呢個至少令到即係當時嘅政權其實都會覺得呢個係一定係一個好事啦。咁其實喺過程，我哋之前幾年其實都日本嗰方面都多次展示佢哋其實嗰個宣傳嘅方向，譬如我哋會話用翻嗰啲電玩，即係譬如好似孖寶兄弟啊，有啲漫畫人物啊。咁所以你會見到日本係想將呢個奧運會作為一個文化嘅展示，俾人哋見到原來日本嘅文化其實係多好多元化，亦都好深厚。即係除咗傳統之外，仲有呢啲咁，其實亦都影響咗世界好多。咁所以都寄予咗一個好大嘅厚望。咁但係我哋喺翻去係啦，錢嗰方面，我都知道其實如果頭先講翻，原來2011年已經喺度爭取呢個舉辦權嘅，其實而家已經使咗好多錢，已經去到2011年，去到2022年啦。咁佢就話其實個花費已經超越咗13,500億日元。咁而更重要一點就係其實而家安倍晋三咧，其實佢嘅任期應該去到下年九月佢就卸任噶啦，所以佢都覺得我一定要最好，梗係喺我任期之內，梗係要，梗係即係唔可以奧運喺我任期內衰咗喺我手上，而要喺個奧運喺我任期之內要成功咁舉辦，所以佢就有個咁嘅堅持咯。但係所以佢派阿森喜朗，即係日本嘅奧組委嘅組長 嘅，以前都做過首相啊，森 係啊，亦都做係咯。咁佢過去談判，我相信都好強硬同好強烈，即係話一定要舉行嘅。如果唔係就錢又好，聲望又好，其實係極大影響。咁我諗呢個奧委會嘅叫巴克咧，有一位人士，佢就話取消奧運將毀掉11,000名運動員的奧運夢想，他無法解決任何問題，也不能幫助任何人。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安倍同埋日本人嘅心聲嚟嘅。我相信。 今次裏邊即係延期咧，就正如你講咧，就而家嘅首相咧就去到九月嘅。咁如果喺 下年嘅 夏天咧，咁夏天咧最多即係講到第三季咧，都係九月前啦。咁應該咧就都繼續喺安倍晋三嘅即係主持之下 咧，任內 咧係完成到嘅嚇。咁我哋呢度讲紧嘅咧，就系到底呢个奥运咧，对一个国家民族啊，种荣誉感咧，其实都几大嘅。其实2008嘅北京奥运对内地嗰个形象各方面都有帮助嘅。咁同埋大家而家睇翻咧，香港人当时对呢个国家认同感咧，去到2008年都系一个高峰嚟噶。 系 咁好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咧，袁丽昌，我哋就同另一位运动员再倾下添，好嘛？咁咧，我哋就系接通咗咧，就香港轮椅羽毛球代表嘅陈浩源咧，同我哋讲讲咧，佢作为运动员咧，对今次嗰個奧運延期咧，佢自己有啲咩睇法咧？咁樣，陳浩源你好 ，Hello 兩位主持人，你哋好， 你好，係啊，我呢度講緊咧就對運動員個影響啊。咁你可唔可以又講下你嗰方面咧？而家即係如果已經改期，決定咗噶啦，咁啊對你自己而家參賽啊或者準備嗰方面咧，有啲咩影響啊？ 其實我同大家一樣啦，都係琴日知道咗呢個延期嘅消息啦。咁啊其實殘奧咧就同正常嘅奧運會咧就緊扣住嘅，咁、那個賽期大概爭一個月到啦。咁即係話 奧運向後褪一個月，咁同期間咧，我哋都奧運向後褪一年，咁我哋同期間都會向後褪一年咁樣。咁啊，當然其實之前都心理上面都有啲準備啊，佢應該會唔可以預期㗎啦，有少少機會延期。咁但係當真係聽到呢個消息時候，都有啲震撼啦，因為其實在我而言啦。咁啊，呢個係我第一屆參加奧運啦，但係因為我個歲數都比較我35歲今年，咁所以變咗都好有機會我成日都係預算住呢一屆係最後一屆奧運咁樣去準備，咁所以對我嚟講啊，又大咗一年啦，咁樣變咗就對於我哋運動員嚟講個週期，我又要再延長多一年啦，咁所以呢方面我哋都要同教練啊，同埋我哋個團隊去傾下點樣將自己可以原本預計好嘅最高峰應該係今年嘅9月我去打啦，咁樣咁我哋點樣再喺咁嘅情況底下再係啦 keep 多一年咁樣去做。 嗯，咁啊，陳道元啊，你頭先都講開啦，這個輪椅羽毛球咧就係今次東京殘奧會嘅新增項目嚟嘅。 冇錯。 咁你自己又係咪即係佢嗰個計分係咪都係即係喺嗰個奧運之前咧開始打啲比賽已經計分嘅啦？係咪應該？ 係啊，其實由2019年嘅3月開始到應該就到下個禮拜4月1日咧，佢就正式完咗個奧運長分期，咁就佢會公布名單。咁啊喺名單裏邊，因為我之前都個成績都好理想，咁就應該理所當然會係裏邊嘅一個。咁因為而家咁佢褪咗一年啦，咁都有一啲唔穩定性，到底佢會唔會再喺資格賽嗰度再加翻一啲資格賽上去咧？咁樣咁，但係因為我個分數都相當充足，所以入奧運呢個情況都冇問題。但係調翻轉就即係要多啲集中翻點樣可以令到自己的狀態延長啲咁樣。 嗯，即系话你讲个入场券咧，应该就冇问题嘅，系咪？其实 我觉得应该 OK 嘅， 按照你而家个计分嗰样嘢。咁好啦，咁如果而家疫情啊，咁等等咧，即系而家体院都话要即系要闭馆啦。咁喺譬如话继续训练啊，等等嗰啲方面，会唔会有对你有影响嘅？ 絕對有啦，因為其實我哋自己殘奧會嘅做法，或者即係星協運動員，雖然我哋係全職，但我哋都係等體育學院完成咗佢嗰個閉館嗰個情況，我哋到4月8號先會局部式咁樣慢慢恢復翻訓練。咁喺呢段期間，我哋只可以做一個自己喺室內啊，或者喺屋企裏面做一個自己嘅訓練啦，即係盡量 keep 得幾多得幾多啦 ，keep 住個狀態。咁暫時都會有少少影響啦，但係又正正因為個殘奧延遲咗一年，咁所以變咗有多啲時間等我哋可以將自己嘅狀態唔使咁快谷到咁行啦，咁可以再多啲時間去準備呢件事咁樣。 嗯，咁你如果而家平時嚟講，你自己有冇咩特別即係訓練去 keep 住個狀態啊咁樣咧？ 因為其實我而家同另外兩位嘅隊友都喺酒店度做緊一個自我認識嘅隔離啦，唔係一個強制性嘅自我認識，咁變咗我哋好多時間都喺酒店房裏面，我哋好少出外，咁我哋只可以揾體育學院嘅fitness trainer 幫我哋定一啲喺室內我哋自己做到嘅一啲 exercise 啊，咁樣自己喺裏面盡量令到每日都出下汗啦，咁樣咁去維持翻。咁我諗如果隔離完成咗呢個隔離期之後，我哋翻到屋企，因為我諗每個運動員自己屋企都會有一啲equipment 可以幫到佢哋去做一啲力量嘅訓練，咁可能會做翻我啲嘅訓練開始翻。 嗯， 係。咁陳浩源，我哋了解到即係奧運會嗰邊咧，其實而家香港嘅運動員就大概有30張入場券啦。咁喺香港喺殘奧方面，其實大約有幾多呢啲入場券啊？而家 其實我哋因為個正式公佈期都仲未出嚟啦，但係據我所知，每個項目都有一啲人已經攞咗，譬如硬地滾球佢有一定嘅數目已經攞咗啊。我哋包括射擊啦，射箭啦 ，sorry 射箭啦，另外我哋喺馬術啦，另外我哋喺劍擊啦，我哋有啲運動員都已經差唔多，包括我哋羽毛球啦，都有啲會攞咗嗰個入場券。咁所以我哋都有一定嘅人數會去參加，但係實際人數因為佢仲未完成曬成個qualification， 咁所以就仲未知道實數。 咁如果你哋其實我諗我哋都可以預期有啲康文署嘅場地其實都因為疫情嘅關係會關閉啦。咁呢個會唔會反為對？你哋港隊嘅訓練其實會反為有利咧，可能成個場都可以俾你哋去用曬去練習，會唔會有呢個咁嘅情況咧？ 其實因為由2017年開始，我哋殘疾人士大部分嘅運動員都變咗做全職運動員，咁所以變咗我哋好多時嘅訓練都係 依靠咗去體育學院嘅設施裏面，咁所以康文署嘅大部分嘅設施啊嘅配套咧，都可能佢封咗館都唔會關我哋事，因為我哋都會喺翻體育學院裏面進行訓練，咁所以都 OK 嘅呢個。 嗯，好啊，咁我哋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啊，陈同学啊， 唔该晒， 咁啊，希望你明年虽然延期啫，希望你明年继续取得好嘅成绩啊，咁啊，港队亦都希望可以取得好嘅成绩，咁啊，虽然延期啫，但咁运动员嗰个斗志啊啲应该系可以继续 keep 住啊，咁我哋倾呢个关于东京奥运延期嘅话题咧，就到呢度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啊，翻嚟咧会再倾另一个话题，咁大家有兴趣同自由风倾偈都可以打嚟18723111嘅啦，先休息一阵先。 西杰啊，如果我认第二，你会唔会认第一噶？ 咩事啊？谁问你今日？ 咦，答咗我先啦。 嗱，讲到第一，当然啊，唔系我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第一次以天文台台长身份上嚟嘅郑楚明博士分析今年嘅天气展望。 而我就继续主理大气候低碳生活问答比赛，预埋你哋噶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要改？ 唔使改。 要改？ 唔使改。 选民登记资料使唔使改？唔系靠估噶。 check 下资料库同限期前交表就得啦。 现有选民登记资料如有更改，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递交表格。 搬咗屋嘅选民记得交埋最近3个月嘅住址证明啊！ 想知道自己嘅登记资料系咪正確，可以随时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询。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傾另一個話題咧，就係關於都係同疫情有關嘅。咁咧就係關於一個研究咧，就話咧呢個感染咧，即係如果你感染到而家嘅新冠病毒咧，喺第一個星期裏邊咧，體內咧存在大量嘅病毒嘅。咁呢個研究咧就由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咧，同埋多個專家咧，就喺醫學期刊《刺針》發表咗篇文章嘅。咁佢哋個研究咧就係話咁嘅，就係話呢新冠肺炎患者喺發病嘅第一個禮拜咧，原來體內已經有大量的病毒，所以因此就很容易就迅速擴散，造成一個社區的傳播。他們這個團隊的研究就建議在社區裏面就廣泛進行一個深喉的唾液檢測，就及早找出一些隱形的患者出來。這方面就個研究都很重要，就是說如果是盡快能夠測試，盡快能夠做一些事情限制住這些傳播的話，對社區的爆發肯定就可以減低個風險。有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到底其實個重要性在哪裡，還有到底對現在控制的疫情有什麼幫助呢？我們要找專家跟我們解說一下。但是跟專家談之前，大家就留意一下，就是有關於對這個研究的感染到底那個到底對這個控制疫情的方面有什麼看法呢？大家可以打你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有時候咧，我就接通咗咧，港大微生物學系嘅臨床副教授咧，杜啟宏啊，同我哋傾下嘅。杜啟宏， 係你好， 主持你好。 係啊，你好。我啱啱講開咧，就係話你哋個研究裏邊咧，就發現到一啲感染者第一個禮拜咧，就體內已經存咗大量病毒啦。咁但係呢個咁即係呢啲科學嘅研究，因為你哋係專家啦。咁你不如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詳細啲講下咧？你從呢個發現咧，同埋對於個檢測嗰方面咧，有啲咩要做，同埋對成個控制疫情呢方面咧，有冇咩特別嘅影響嘅咧？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都介紹下咧？ 好啊，因為咧，當個病毒嘅數量越高咧，我哋相信個傳染性就越大嘅。咁咧就因為佢個病，我哋發覺病人身體裏面咧，一開始嘅時候已經個即係第一個禮拜啦，個病發嘅時候第一個禮拜個病毒數量好高。咁嗰陣時好多時個病人都未入院啊，仲喺個社區嗰度。咁呢個時候咧就好容易傳咗俾其他人。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好即係其中好重要嘅嘢就係盡快揾得到呢啲病人出嚟，而係盡快隔離，咁等嗰個傳染嘅風險減低。咁咧就希望呢、這個比較廣泛嘅口水嘅檢測啦，唾液檢測咧，能夠可以幫助到即係揾出呢啲病人。咁我諗即係你話全香港個個都就算冇病徵驗就行唔通嘅，太多太多啦。咁但係咧，例如而家其實喺社區嗰度好多私家醫生啊，或者政府嗰啲門診咧，都可以 做到呢、這個唾液嘅檢查。咁所以咧喺嗰啲即係又當市民如果有病嘅話咧，早盡早求醫啦。咁而就可以令到醫生可以盡早幫你攞咗啲標本去做檢測，而盡快揾得到你係咪個即係病人咧。咁可以盡早隔離，咁就減少呢、這個喺社區傳染嘅機會咯。 嗯。系啊，杜启宏，我想问一下咧，头先你讲咧，即系第一个礼拜咧，佢哋就已经个体内咧积存好多病毒噶啦。咁呢个礼拜里边咧，佢仲系可唔可以再讲佢呢个礼拜都仲系其实一个隐形嘅患者嚟嘅啫？其实， 嗱，因为 佢有冇症状嘅？即系嗰个礼拜里边嘅时候， 因为我哋做呢、這个研究嘅时候咧嘅病人都系已经有症状嘅。 系 咁，所以第一个礼拜讲紧由症状病发，即系有症状嗰日开始计。其實第一個禮拜，咁至於你話未有症狀嘅時候，嗰、那個情形係點咧？咁我哋呢個研究就冇特別去，即係冇睇到呢樣嘢咯。 咁但係如果你譬如話叫嗰啲即係診所嗰啲都去驗咧，咁、那個診所係根據點樣先至話要求嗰個病人係要進行呢個深喉唾液嘅樣本檢測咧？ 係因為其實而家 即係揾邊啲人出嚟去驗測嘅咧？其實如果咁講。 其實我諗喺個診所嘅話咧，咁去得診所嘅人大部分都係講緊真有病徵嘅人啦。咁、如果有病徵，即係例如話發燒啊，或者係上呼吸道感染嘅症狀咧，例如咳啊，即係例如傷風啊、喉嚨痛嗰啲，咁嗰啲就值得攞標本去做檢測嘅。另外一啲咧就係就算冇病徵，但係例如佢係曾經接觸過，即係密切接觸過啲確診者啦，或者係例如喺外國翻嚟嘅。咁嗰啲咧就比較高危一族，咁所以嗰啲就都值得攞啲標本去做檢測啦。 而家檢測咧嗰個量啊，同埋嗰個應付嘅能力係得嘅，係嘛？即係香港，即係如果你講緊呢種，可能要大量地去做啊，咁樣係即係應付到嘅，係嘛？應該 係其實，因為而家其實全香港嘅微生物科嘅實驗室咧嘅工作量已經好大，咁所以你話同一突然間要增加好多咧，其實有一定嘅困難嘅。咁但係我相信因為而家其實好多有咗好多嗰啲機器咧，有啲 equipment 咧，其實係可以幫助到令到個實驗室可以增加到個檢測嘅數量。咁呢啲咧，我諗唔同，即係可能政府啊，或者係有關機構咧，可以去諗下有咩呢啲機器可以幫助到而家嘅實驗室增加到呢個檢測嘅能力咯。 咁你而家建議話即係做呢個咁樣檢測啦，咁政府啊或者係即係衛生署嗰方面有冇同你哋傾過？即係話其實即係如果要大規模地做嘅時候咧，其實成個體系係咪可以支持到嘅咧？咁你哋有冇呢個咁樣嘅計算過嘅？其實？有冇做咩準備過啊？ 其實而家我諗而家檢測咧一直都已經做緊噶啦，只不過係我知道可能好多即係點講而家嗰個即係個制度已經喺度噶啦。咁只不過係可能好多醫生仲未係話好aggressive 去 test 呢個病人住。咁至於你話嗰個數實驗室個數量咧，咁呢個我哋就未即時同即係政府去傾呢樣嘢啦。咁但係呢個我諗喺微生物。即係微生物嘅醫生啊，或者有關機構咧，要傾一傾點樣可以增加呢個實驗室嘅檢測能力咯。 咁教授，我見到你哋其實都好想喺即係喺社區度廣泛推行嗰、那個深喉測、那個測試啦，揾喺社區入邊揾個隱形患者。但係而家我哋好似有好多 priorities， 你哋又想將即係抵港嘅旅客又想驗。咁其實抵港旅客琴日好似一日已經有成7000人啦。咁又話想希望抵港者之餘，仲係長者同埋同老人同住人都可以咁做。咁幾時先去到可以喺即係喺社區入邊就揾出呢啲隱形嘅患者？要等幾耐先做到咧？其實。 我諗其實我而家就唔係話想揾喺社區揾呢個隱形患者嘅，因為隱形嘅意思即係直情完全連病徵都冇啦。咁嗰啲咧就我諗暫時嗰個實際嘅情況咧，即係做唔到話，即係可能每一個人就算冇病徵都去化驗嘅。咁所以喺社區嚟講咧，其實係講緊一啲真係有病徵嘅病人去即係、就是、去做呢啲檢測咯。 杜启宏教授，因為你個新聞嘅時間就係你啦，咁你不如等一等先，我哋聽完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好嘛。 O K， 冇問題。 係啊，咁自由風而家傾緊即係關於政府咧，就係有研究機構咧，就係有一種新嘅檢測方法。我哋先聽新聞啊，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暂时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增加至到410宗。当中三名的新增患者怀疑同兰桂坊的群组有关。卫生防护中心说，由于部分患者去过不止一间酒吧，较难追寻感染源头，呼吁到过酒吧而有不舒服的人尽快求医。另外一名初步确诊患者是22岁的女警，她没有外游记录。医管局说，今个星期开始会在急症室设立分流检测站，比有外游记录但是情况相对稳定的人在医院采集样本之后，在等候区等候，当有测试结果才决定是否安排入隔离病房。医学会会长何仲平说，随着大批人由外地返港，感染确诊数字急增，形容现在情况危急，未来两三个星期是关键。他建议政府进一步提升防疫策略，包括要求所有海外回港的港人到酒店隔离14日，等到测试结果呈阴性才批准他们回到社区，亦都要禁止没有戴口罩的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进入私人或者公众大厦。另外，何仲平建议应该参考劳工处的指引，为外佣作弹性休息日安排，避免全部集中在星期日聚集。政府亦都应该批准私家医生查阅病人外游记录，尽快识别高风险人士。71岁的英国王储查理斯确诊新型肺炎。查理斯的官邸克拉伦斯宫发言人说，查理斯早前接受检测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病症轻微，现在的情况良好。72岁的夫人卡米拉亦都接受检测，证实未有染病。两个人现正在苏格兰的屋企自我隔离。又说查理斯过去几日一直在屋企工作。发言人说，查理斯在过去几个星期出席过多项的公开活动，不清楚感染的途径。白金汉宫说，93岁的英女王健康良好。路透社报道，查理斯上一次与英女王见面在今个月的12号。有报道说，英女王早前已经搬离白金汉宫，与现年98岁的王夫菲立亲王转到温莎堡暂住。英国全国有8100多人确诊新型肺炎，422人死亡。而西班牙过去24小时再多738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累计3434人不治，超越中国，成为继意大利之后死亡人数第二多的国家。西班牙至今有47600多人受感染，封城措施进入第11日，希望遏止病毒继续蔓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薄雾，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是相当温暖。星期五晚和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咁近住加隆村嘅快線咧，較早前曾經有意外嘅，意外事故已經清理好，咁但係而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嘅交通咧，仍然都係非常擠塞，車龍分別排到去麗城花園、青葵公路近麗景同埋青沙公路近住九號貨櫃碼頭。咁而家長青隧道同埋南灣隧道咧，去屯門方向因為車多影響，分別都實施緊間歇性封閉嘅措施。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加隆村的意外咧，较早前虽然已经清理好，但系近住深井段的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噶。龙尾而家分别去到屯门公路近丽城花园、青葵公路近住丽景，同埋青沙公路近九号码头。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橋面燈位，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另外，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翻沙田車龍排到油站，將軍澳隧道的九龍入口龍尾就去到觀塘繞道近麗港城。 路面方面，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丽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葵福路桥底。之后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长沙环嘅永隆街因为爆水管，而家去元洲村方向近住元洲街嘅慢线仍然系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手下留情，今个星期的嘉宾是 他太太。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之友杨正华， 亦都是他妈咪。 香港又加油，身体健康。 他仲是爱回家入面的 Rebecca。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何亨，仲有我阿婶沈可欣， 手下留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風回來都是在談關於一個研究，就是說感染到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人士，就是第一個星期裡面他們的體內已經有大量的病毒了，所以專家建議就可以將那個檢測的範圍就可以擴大一點，希望多一點能夠早，還有尤其是早期一點能夠找得出這些隱形患者，就對控制的疫情應該有幫助的。在新聞休息之前，我們就跟剛剛在談的就是港大微生物學系臨床副教授杜啟宏教授嘅，咁我哋继续同阿杜启宏教授倾埋少少一个其他嘅话题添。杜教授你好， 系你好， 喺度啊，系啊，啱我哋先倾开咧，就讲开你即系一路做呢个咁样嘅检测咧。咁啊，其实我哋都一路有留意到一啲数字咧，就系话咧，其实喺呢个即系检测嗰方面咧，其实做得比较好咧，就系南韩啦吓，因为佢哋咧就每日嘅检测嘅数咧去到20000个可以系吓，咁亦都好多人而家留意到咧，南韩基本上个疫情可以控制得都唔错啦。咁同呢个咧每日可以检测一个咁大嘅数量咧都有关嘅吓。咁但系我哋睇翻香港嘅数字咧，似乎香港呢个检测咧，而家嚟讲咧，暂时每日咧只系做到大概1000个到嘅啫。咁喺呢方面咧，就同你个研究咧，即系如果要将呢个检测个范围扩大嗰方面咧，咁呢个距离咧，即系嗰个检测嘅能力啊，同埋嗰个即系能够处理到个量咧，似乎相差都好远。呢方面咧，杜教授，你觉得会唔会系对未来嚟讲咧，即系对呢个方面控制疫情嗰方面呢一个系一个不足嘅地方咧？ 是啊，其实检测得越多呢，对个疫情嘅控制就越好嘅，因为可以尽快隔离啲病人。咁但係因为其实我哋而家香港微生物科嘅实验室嘅同事呢，我咁即係日日都做到好辛苦，即係同时通宵做。咁佢哋差不多已经去到佢哋个即係最顶峰啦。係啦，咁点样可以再做多啲呢？咁就需要教啲新嘅机器啊，或者係請多啲人。咁可能我唔知南韓嗰邊 X 係點樣做，咁但係有機會就可能佢哋有啲即係南韓個工業好先進，可能佢好多機器可以幫到佢哋手，一日做到多呢啲 test。咁你話香港有冇機會可以引入到其他嘅呢啲新型嘅機器，可以幫助到即係同一時間可以做到多啲 test？ 咁呢啲可以去即係我諗可以考慮，同埋尤其是而家越嚟越多新嘅啲檢測嘅方法咧，可以出嚟啦。有啲亦都係即係用少咗人力物力嘅，咁嗰啲亦都可以政府可以嘗試去引入呢啲新嘅儀器咯。 嗯，你哋就做研究就有啲新嘅發現啦，咁但係你後續嘅配套都要跟得上咧，先至可以配合到個檢測噶嘛。咁你哋其實有冇譬如話團隊同政府都傾下，譬如你頭先講咧，係需要多啲新嘅機器，需要有更多嘅人手去幫助咧，令到個檢測嗰個量能夠多啲嘅。咁呢方面你哋其實有冇接觸過政府嗰方面提出你哋個考慮啊，或者個訴求咧？ 其實我諗即係。政府即係政府嘅化驗室啊，政府嘅CHP 啊，佢哋都知道其實盡量都可以用多啲呢啲機器啊去做呢啲多啲檢測嘅嚇。咁、但係即係好多時就要睇下呢啲機器係可以適合用啊，同埋即係可唔可以引入到咧？因為而家尤其是而家喺香港其實全世界都爭緊呢啲機器，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睇下政府可唔可以有可以爭取到啲新嘅儀器可以嚟到香港。令到個檢測可以做多啲咯。 嗯，杜教授，你按照你講，你睇啦，即係其實大概要每日喺香港嚟講咧，要檢測到幾多個嘅數目咧，先至能夠達得到你講咧，即係話能夠及早，希望可以揾到啲即係隱形患者呢種咁樣嘅效果出嚟咧。 嗱，我諗我就冇一個實際嘅數字俾到你哋，咁但係咧我諗尤其是喺社區嘅情況啦，咁好多時係好多時候我諗係個病人盡早去求醫咧，而個醫生係可以即係比較點講，即係可能一少少感冒都攞啲標準去檢測，咁就最好啦。 咁而家呢個都係要啲私家診所都要配合㗎嘛，佢哋嗰個願唔願意去即係配合呢個咁樣嘅做法？ 即係我諗係私家醫生啊，或者係政府門診嘅醫生咧，我諗佢哋都可以行多，即係點講？其實佢已經做緊㗎啦。不過可能再早少少，唔可能唔係話等，即係喺第二次、第三次先去 send 呢個標本，可能係第一次其實已經可以去送呢個標本咯。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咁我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先啊。啱啱同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港大微生物學系臨床副教授杜啟宏教授嘅，咁佢就提出咗咧，因為佢哋個團隊咧就研究咗咧，原來啲初期嘅。隱藏患者咧，已經體內已經有大量嘅病毒噶啦。咁要檢測裏邊咧，都出現咗一個問題咧，就到底即係如果係知道咗佢係帶咗菌啊，或者帶咗啲病毒，但係又未確診到話有跡象嘅話咧，到底係唔應該計落去啲中呢啲咁嘅個案裏邊咧嚇？咁我今日有評論員阿袁尼昌同佢一齊噶。袁尼昌，你嘅觀察裏邊咧，內地嘅做法好似有啲唔同喎。 是啊，即係我哋都發覺點解佢成日都話可能除咗湖北仲有啲數字之外，咁多地方都係零啊，或者一啊，或者二。咁而家呢個迷團開始慢慢有人可以解得開啦。咁佢基本上就係話曾即係其實主要係同中國佢去改變一個緊叫咩叫確診病例嘅定義係有關係啦。其實佢早喺1月28號其實已經做一個好大嘅修正，就係話如果係輕症嘅病例，即係話係指臨床症狀輕微啦，冇明顯肺炎表現嘅，同埋無症狀感染者，咁大家都明白，即係冇臨床症狀咧，咁原來就唔使計嘅。咁所以之前幾日南華早報其實都攞到有啲數據啦，原來其實去到2月底咧。呢啲所謂叫無症狀嘅感染者喺全國至少係有43,000人嘅，即係如果以而家我哋中國嘅病例係80,000+咁樣啦，其實正確少少嘅數字，可能至少要加翻啲43,000人上去，其實真實數字可能至少係12,000+都未定嘅。咁而但係呢個係明顯同世衛對確診病例嘅定義係有矛盾嘅，因為世衛就話確診病例係無論有冇臨床病徵同埋症狀咧，經實驗室確診感染呢個 COVID-19 病毒嘅人，咁就叫做係噶啦。咁所以咁我相信都啊啊，應該係啊，許樹昌教授都講得好啱嘅。唯有而家我哋嘅態度就係佢話大陸嘅嘢你理唔到咁多噶啦。咁我諗呢個唯有係咁樣應對。 唯有就係即係保住香港自己嘅陣地先啦 嚇。 咁但係即係今日都有新聞講到嘅，即係關於而家內地咧就慢慢要復工啊嘛，同埋恢復正常啊嘛。咁咧就地方裏邊咧就會唔會係即係刻意即係唔報添啊？甚至成日都話零個案咧咁。咁報道裏邊有提及到咧，就係總理李克強咧就特別要作出。 咗指示啊，就話咧就唔好話因為為咗要恢復一個正常生產咧就瞞報或者即係冚住啊，即係唔報啲個案出嚟。咁啊，雖然由中央呼籲咧，但地方咧大家知道啦，好多時執行嘅時候係咪有偏差就唔知啦。咁而家咧就形勢咧，內地咧就好多人一路講緊係好噶啦。咁但係會唔會真係出現咗即係袁利昌頭先講嘅咧？就其實有啲確診咗，唔係即係未有症狀啊。咁但係咧就其實都知道佢有問題噶啦。咁但係又唔報咧咁。咁啊，都係令人擔心嘅其中一個要素嚟。 係咯，特別係政府佢話，而家可能喺內地翻嚟嘅又唔使檢疫啊，咁呢個係可能係一個好大嘅漏洞嚟嘅喺入邊。 嗯，咁但係同埋政府好多地方嘅政府咧，成日都係想即係恢復正常嘅嗰個心態好強啊。我哋睇翻美國都係啊，即係特朗普啱今日亦都有另一個新聞嘅講法咧，就話佢希望喺復活節啊。復活節即係四月幾啫嚇，咁就希望能夠可以恢復到一個生產同埋一個正常嘅商業活動等等啦。咁啊，好多人我諗睇到呢個消息都即係好詬異啦嚇，即係到底幾個星期內，以美國而家嚟講，其實個疫情都幾嚴重噶嘛，咁能唔能夠翻翻轉頭咧？咁嚇都有懷疑噶。 但另一邊窗，你見到最新嘅新聞就係原來英國嘅王儲查理斯王子都中咗招，所以你見個情況係完全不容樂觀嘅根本就 係啊！即係我諗喺外邊咧，嗱，我哋用翻內地嗰個發展嘅進程去考慮啊嚇，即係內地最嚴峻嘅時候咧，就係一月到啊嘛，咁啊去到而家我諗都起碼要經歷咗兩個月啦，先至個疫情我哋叫做起碼可以舒緩啲嚇。咁但係而家喺歐洲啊，喺美國嗰邊咧，而家先啱開始起，即係起碼咧最少都有翻兩個月到嘅時間咧，先至起碼有啲緩和嘅跡象嘅。咁所以而家咧，我諗大家即係話太過樂觀咧，我相信都係唔係好適宜啦，係嘛？唔係好適宜咁做啦，係啦。咁我哋好啦，咁自由風我哋傾呢個關於呢個研究咧，即係話呢個感染期裏邊咧，即係首一個禮拜咧，就呢啲咁嘅隱形患者嘅體內咧，原來已經會存有大量嘅病毒噶啦。咁學者咧就希望咧能夠咧就係早啲能夠檢測啦，同埋咧早啲能夠多啲咧做一個測試裏邊咧，係令到呢、這個即係及早能夠揾得到呢啲咁樣嘅隱形患者咧，就控制個社區嘅病菌嘅擴散嘅。咁我哋暫時要傾到呢度啦。咁自由風我哋呢度咧又想傾另一個話題啊，袁利昌。咁咧就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政府又呼籲好多食肆咧，就希望夜晚黑咧就停業啦，或者即係盡量係減少啲人流啦嚇。咁啊就其中有啲食肆都有啲回應噶。咁啊麥當勞咧，香港嘅麥當勞咧就尋日宣布咧，為咗保障僱員或顧客嘅健康同安全咧，咁由今日起咧至到四月七號兩個星期裏邊咧，就每晚六點鐘咧就會唔提供呢個堂食噶，只係提供外賣咧，同埋咧係會送餐嘅服務嘅啫。咁啊，但係呢樣嘢咧就大家覺得即係都好啊，能夠配合到呢個控制疫情啊咁。咁但係好多時咧事情就唔係咁簡單嘅。咁但係原來咧都造成咗啲嘅後遺症咧，就係大家知道而家好多時咧好多即係露宿者啊，或者有啲即係某啲人士咧就需要喺麥當勞嗰度咧係度過佢哋一個漫漫嘅長夜嘅。咁變咗而家咧有啲人稱呢啲人叫麥難民啊。咁啊有電視都睇到啊，好多時佢自己推住個車仔拎住好多行李啊，咁就去到麥當勞裏邊留宿嘅。咁但係而家如果用夜晚黑唔提供堂食，就唔開門咧，就可能就係會造成咗一啲呢啲麥難民咧冇辦法落腳啊！咁啊，到底呢個現象裏邊咧係一個咩嘅現象咧？咁我哋咧就一間會同一啲即係社工我哋傾下嘅。咁大家如果對呢個現象咧有興趣，或者你都觀察到咧有啲咩嘅問題出現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傾過。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今时今日香港是面对着一个比较上严峻的传染病，大家会谂下我哋点样去自己防御自己呢？ 梁志雄医生， 第一样嘢我哋绝对在健康同埋防疫之下咧，我哋有自己责任嘅。我哋自己有几啲嘢可以做呢？有几点。第一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呢个咁嘅病毒咧系飞沫传染嘅，换句话嚟讲系咳啊、唞气啊、打乞嗤啊，咁系会传染到。所以我哋第一就尽量咧。就唔去咁多人烟尘嘅地方，喺屋企多啲啦，开下窗，等啲空气流通多啲啦，呢、這个一定可以将自己嗰个感染程度减低嘅。若果有机会喺出街咧，一定要希望去做啲预防功夫，最好有口罩啦。咁今时今日口罩系难买嘅，咁但系我哋都尽量应该要做啲嘢嚟保护自己，冚住自己个面。咁同埋仲要系勤洗手。点解勤洗手呢？因为我哋好多时候系摸到嘢咁，喺行街啊，就算上电梯都要摸到个电梯扶手，嗰啲有可能系带菌嘅。咁如果你唔洗手咧，自己摸翻自己的面啊、口啊，咁啊传咗个病咯。嗱，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冲厕所一定要冚住个厕所盖先好冲。 等佢唔好飛翻出嚟。同埋家居亦都要做啲比較上清潔嘅功夫，洗多啲地啦。喺啲地方抹乾淨啲藥，甚至乎用少少消毒藥水去洗啦。嗰啲渠口啊，盡量倒啲水落去冚住，等佢唔好走翻啲菌源頭啦。當然，任何做法都唔係話100%可以令到唔會傳染到嘅。不過咁樣做法咧，一定會減低我哋傳染，幫助我哋身體健康。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想談一個現象，就是麥難民，因為事源就是麥當勞宣布由3月25日至4月7日就全線的餐廳晚上6點至凌晨4點不設這個堂食的。這個措施行了之後，就有很多的麥難民，我們叫俗稱就其實是一些露宿者來的，他們就是向一些社工提出了尋求協助，就擔心這樣的措施實行了之後，他們就沒有了一個容身之所在晚上的時候。這個現象到底是一個什麼現象呢？大家如果有興趣，或者如果你都觀察到有些意見想分享，可以打來1872311跟自由風談一下。好了，我們這個時間裡面就接通了其中一位的社工，就是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社工陳文山，跟他談一下。陳文山你好。 是，你好。 你好。 是，你好。我們現在講的就是那些麥難民，你好像有些都下去觀察過，或者都知道他們的情況，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可以嘅，咁我哋其實尋日就知道有呢單嘅新聞出咗啦，咁我哋即時咧都去翻我哋服務嘅13個區域，咁我哋咧主要 focus 講緊係新界同埋九龍區嘅，咁我哋就即時去翻當中13區咧。麥當勞嗰度咧，去睇翻嗰個情況，同埋咧，我諗我哋主要做幾樣嘢嘅，睇翻當時候嗰、那個我哋一班嘅無家者知唔知道呢一個新聞啦。另外就睇翻佢哋對呢一個新聞有啲咩嘅反應，或者有啲咩打算，同埋咧都會提供翻啲防疫嘅用品俾佢哋，以俾佢哋咧可以去到應付翻可能有機會要離開麥當勞之後嘅生活。咁我哋都會提供一啲協助。 嗯，你讲话佢哋有咩打算嗰方面，你哋收集到嘅，即系知唔知佢哋而家点谂咧？即系如果真系冇咗呢个麦当劳俾佢哋去栖身嘅话， 咁我哋都综合翻同事咧去探访嘅资讯咧，其实大部分都唔知道有呢一个嘅消息嘅，咁佢哋都表示好震惊同埋唔知点算啊，因为咧其实有部分咧都赖以麦当劳为生嘅，咁经常都会喺麦当劳嗰度留宿嘅，咁佢哋都有啲留同我哋讲咧，就话会唔会系都可以提供到啲住宿俾佢哋啦，咁啊应付咗呢两个星期嘅需要啦，咁有部分嘅露宿者咧，亦都会话会想去公园嗰边，即可能是附近的公園留宿，但是很擔心一件事呢，就是接下來大家都知道會落雨，落雨的情況下他們一般呢其實都會去麥當勞，現在焗住要出去公園的話，遇到一些狂風大驟雨怎麼辦呢？這個都是他們很考慮的地方。 那你現在有沒有什麼方案或者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到他們？ 其實如果我在協會的層面呢，我們都籌組一些的經費呢，希望協助到他們可以租地方住。另外一邊廂呢，我們協會都有提供一些的短期緊急的住宿，希望盡量收到一些緊急的個案。除此之外，其實我們都有跟一些社區做一些合作計劃，希望呢例如說一些民宿等等的地方呢，可以提供到一些支援給我們一班無家者。 現在這些數目大概有多少呢？先說去13個區嘛，大概的數目的人數有多少？多嘅呢啲麥難民， 我哋尋日咧就接觸到大概係87位嘅老友記，咁當中就有25位嘅女士，62位嘅男士。 係，咁呢啲人士其實佢主要係因為即係冇個居所啦。咁其實佢就算譬如話即係唔係有疫情咧，其實佢哋都係咁樣，即係每一晚都要揾個地方落腳嘅，係嘛？即係係咪應該一個長期問題？譬如政府或者社區或者啲團體係需要研究，唔係因為暫時疫情嚟講，麥當勞話唔提供嗰個服務啦，咁佢哋就冇地方住啦咁。咁但係長遠計，就算係恢復咗嘅，你晚晚去麥當勞都唔係一個正常嘅狀態嚟噶嘛。咁誒呢班朋友其實係咩狀態嘅咧？即係點樣去幫佢長遠先至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咧？ 我想首先回应咗啦，其实佢哋唔会去到一个无家状态都有好多嘅原因嘅。咁我哋呢段时间一路去做服务咁多年呢，其实都睇到佢哋有好多嘅因素，例如话讲緊家庭问题啦，或者佢哋失业啦，有一啲就会有成人嘅问题或者係精神病患。咁有部分呢因为年纪老啦或者係低收入，以至到係会出现咗入咗去露宿呢一个状态咁样嘅。咁当然呢呢段时间最新嘅观察呢，其实都睇到可能疫情下都有部分呢因为封关问题呢而需要好急地返返嚟我哋即係返返嚟香港啦。咁以至到呢佢哋係会冇咗工作啦，或者係离开咗本身佢哋喺内地嘅家园嚟到香港然后失业，咁以至到无家嘅状态咁样。 咁陳主任啊，你會唔會覺得其實今次麥當勞嘅舉動其實都係主要想趕走呢班人，因為你見佢都繼續係賣嘢噶嘛，就算24小時嗰啲，咁就係只不過刪咗個堂食，咁呢個係咪一個好好針對呢啲麥難民嘅一種一個措施嚟嘅其實？ 我想是不是完全針對呢，這個都值得商榷。咁我都想補充一下呢，其實本身麥當勞一向呢其實都係有部分是做緊24小時啦，咁我哋都睇到個趨勢呢，其實有好多已經係由24變做非24嘅。咁喺到叫做話我哋同我哋一班嘅無家者溝通嘅過程裏面呢，都睇到有一部分呢確實係有一啲被負面標籤嘅情況出現嘅。咁亦都好似就住今次呢件事件，我都想補充返少少呢，其實基本上大家都知尋日出嘅一單新聞啦，咁我哋尋晚落到去呢，其實好多麥當勞嘅職員咧，佢哋都唔係太知道點樣去回應我哋，又或者個回應咧，我哋認為係唔係太官方嘅，又或者唔係太一致嘅資訊。就例如話，哦六點後收，咁其實幾點開翻咧？咁我哋一班有知情人士嘅，我哋咧其實普羅大眾，包括我哋一班無家者，其實佢哋都有知情權可以知。咁但係我哋就覺得嗰個資訊唔係太統一，以至到咧，其實我哋去同一班嘅無家者溝通嘅時候咧，大家都有種嘅疑惑喺當中。 其实麦当劳自己的态度是怎样的，即是他是知道有一批这样的朋友在他那里过夜的，是不是？ 大部分都知道的。 他们以往即一路的做法都是即没有特别说要不给他留下，或者不准他们在这里过夜，这样是没有的，是吗？有没有？ 我想其实大部分都有善的。那当然有一小撮我哋都曾經面對過一啲嘅狀況咧，就係會將個冷氣調到好高啦，或者係關掉咗個冷氣啦，又或者係音樂調到好大聲啦。咁其實呢啲我諗每一個坐喺度享受緊食物或者係休息緊嘅人都會感受到嗰種感覺，係好似啊～或者是有種叫我離開的感覺咯。咁我諗呢個係都係需要正視嘅一樣嘢嚟嘅。 咁而家其實疫情發生之後咧，即係呢啲無家者咧，仲其實遇到啲咩問題添咧？譬如話啲防疫嘅裝備夠唔夠啊？或者你有冇關注到佢哋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仲有啲咩困難要解決嘅咧？ 咁我哋其實協會呢喺知道疫情發生之後呢，我哋一路都堅持我哋嘅服務嘅，我哋冇停過服務。咁我哋以我哋嘅觀察同埋我哋嘅出去收集好多嘅資料底下呢，我哋一般嘅老記都係唔夠口罩嘅，同埋都會擔心嘅疫情。咁而有一部分老記試過係我哋嘅無家者啦，我哋俗稱老記啦，係啦。咁呢其實我哋一班無家者呢，佢哋因為冇口罩啦，或者冇錢買啦，或者唔知喺邊度買嘅情況下呢，其實都試過有一啲嘅遭受歧視的情况出现的。咁所以我哋其实好密锣紧鼓，每个星期咧，我哋都出两至三次队咧，去到派发一啲防疫嘅物资俾佢哋。咁同埋我谂，佢哋喺疫情嘅了解方面咧，都有一定程度嘅。咁我哋都会落到去同佢哋讲下，可能点样注意个人卫生嘅资讯。咁佢哋都好乐意，或者系即根本上佢哋都好注重呢一部分，都好希望咧喺一个公开嘅环境，佢哋都系喺街或者系24小时嘅快餐店休息底下。都盡量做到保持個人衛生，都希望不要話受到感染咁樣咯。 咁社協有關人士佢就話建議要政府要開設臨時收容所，你覺得個可行可唔可行咧？個可能性有幾大咧？ 我哋認為都絕對有需要嘅。其實政府根本係應該去即時發聲，同埋提供一啲即時嘅支援。我舉個例，譬如話頭先提到疫情下，我哋有班老友記咧，就好似封關問題咁，落到嚟香港，有一啲僱主係因為佢哋喺內地落嚟，遭受到可能擔心佢哋有疫情影響有菌啊，咁咧可能係即時解僱咗佢哋。咁當佢哋攞住可能係一個好細嘅銀碼嘅錢，其實根本租唔到地方，咁而淪落到成為咗一個無家者咁。 咁樣。咁當佢哋要再去嘗試揾工咧，係非常之困難嘅。咁加上就係話又冇地方住啦，跟住又揾唔到嘢做啦，咁其實係好漂泊嘅生活底下咧，係個感覺都好難受。咁所以我哋相信其實政府咧係應該係更加先知先覺，去到有更加多即時支援，而唔係講緊可能唔知要申請幾多個月嘅一啲基金啊，或者係淨係某啲界別先至有支援嘅基金。其實呢啲坦白講咧，唔係太適用於我哋一班嘅無家者噶。 好啊，咁我哋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啊。啱同我哋傾緊嘅就係陳文山咧，就是、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嘅社工咁啊，傾緊咧就係喺呢個麥當勞嘅提早關門之後咧，好多麥難民咧冇辦法落腳嘅。咁自由風亦都傾到呢度，時間差唔多啦，拜拜。 拜拜。